呼吁美方不要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为各国市场主体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多做有利全球经济发展的事。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如果美国一意孤行拒绝为中国记者续发工作签证，中方必将被迫做出正当反应，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自五月美方将中国记者的签证有效期缩短至九十日，每三个月要申请续期以来，中方记者向美方提交的续期申请，至今未有一人获美方明确回复，批评美方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不断增强对中国媒体的政治打压。又指美方一方面标榜新闻自由，另外一方面就干预中国媒体在美国正常采访，横加阻挠，暴露出美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心，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和霸权欺凌。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强烈大风暴黑格比集结在杭州之东南偏南约五十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持续大约22公里，横过浙江至江苏一带，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明日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四初时有雷雨，随后的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46点，升488点，总成交金额1,45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0点，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50元，升11元；美团点评218元，升17.4；阿里巴巴253.8，升8.2；中国平安82.95，升1.65；中芯国际30.5，跌8毫；汇丰控股33.65，升2.5；小米集团15.5，升4.8；友邦保险72.2，升2.85；港交所376.8，升5.6；中国人寿18.7，升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33，瑞士法郎8.472，澳元5.542，加元5.799，新西兰元5.13，欧元9.1436，每百人对港元7.3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85。已经平均指数报22,573点，升378点。港金现价报18,280元，升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76.4美元，卖出1,977.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深水埗元洲街一带交通线。元洲街呢之前有火警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嘅。咁介乎石硖尾街至南昌街一段嘅元洲街左边一二线继续有封路措施，不过就冇挤塞㗎啦。经过时间都系要小心啦。石硖尾街至南昌街一段嘅元洲街左一二线呢仍然系不能够通车嘅。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港岛路面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海丰园至城市花园一段就车多行车缓慢的。九龙方面，观塘伟业街部分路段因为有工程，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交界的快线需要暂时封闭，交通有少少阻塞，经过都是小心。新界方面，西贡的大网仔路有临时工程，去西沙路方向近住雅竹苑至到木棉山路一段就比较塞车，反方向去西贡市中心都是有少少挤塞的。 安全车速报告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来回，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同埋西沙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7:02，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5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的。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陈凡。我觉得阅读是一场冒险，每读一本书都是经历了一次人生。 一分钟阅读，八月开始，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陈凡八月开始与你一起走过。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很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欢迎收听8月4号星期二的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5:12，室外的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是83%的。刚才卫生防护中心就公布了本港新增80宗新型肺炎的确诊的个案，其中是75宗是本地个案，本地个案之中又有32宗是暂时源头不明的。咁睇翻呢个新增80宗个案呢个数字咧，系连续两日都是嗰个新增确诊个案的数字回落到两位数啦。不过卫生防护中心的张竹君医生亦都讲到话咧，现时都未能够断言呢个疫情咧系已经缓和啊，咁所以大家咧都唔能够掉以轻心，继续要咧系去抗疫噶。咁因应住疫情嘅关系咧，其实早前特区政府推出过多项嘅防疫政策啦，咁包括系禁咗晚市嘅堂食啦，餐厅晚市嘅堂食系禁咗啦，仲有限聚令系维持住两个人啦，同埋关闭咧就多类嘅处所等等啦，咁延续到下个礼拜噶。咁呢个嘅好多嘅防疫措施咧，都令到市面上大家出街都见到啦，可能系比以往冷清咗一啲啦。尤其是一啲飲食业啊、零售业啊，以至咧系被关闭嘅处所咧，相信咧佢哋嘅生意咧都大受打击啦。咁喺呢个嘅情况之下，其实点样算咧？呢啲嘅行业，同埋咧就系政府有冇办法可以去到帮呢啲嘅行业咧？ 昨日咧，自由党嘅两位立法会议员咧，系张宇仁同埋邵家辉就开咗个记者会，咁就咧提出咗一啲嘅建议，都讲到话咧，其实而家租金咧占住咧系零售业同埋饮食业咧一个好大嘅开支嘅部分，咁所以咧就希望政府出手咧，去到做一啲嘢咧，去到系叫做舒缓啊呢啲嘅商户嘅一啲租金压力，咁包括咧就系政府会唔会可以代呢啲嘅行业去到交两个月嘅租金咧，同埋咧就系与此同时规定业主要提供翻两个月嘅租金减免俾呢啲嘅商户，让呢啲商户可以享有四个月嘅免租，咁咪可以同业界共度时间咯。啊，咁但系当然啦，免租減租對於呢啲嘅商户嚟講，梗係好啦。咁但係租金嚟講，如果要政府去到代繳的話，大家作為納稅人嚟講，又同唔同意呢？咁而同時間啦，喺政府去真係出手嘅時候，其實都多次咧就呼籲啲業主去到減租啦。咁又點樣真係有效地可以啊，係到讓到啲業主作出呢啲嘅寬免嘅安排呢？另一个大家要关注的行业就是一些跨境货车司机。因应着早前香港的疫情是见到严峻，其实见到内地都多轮收紧了这些跨境货车司机的一些豁免的安排。因为现在他们是豁免是一个14日的强制检疫，但是呢呢一輪咧都仲有好多嘅一啲措施安排咧係收緊咗嘅，包括咧要求呢啲嘅跨境貨車司機咧需要揸住72小時裡面咧就係做過嘅檢測證明先至可以入境啦。咁以往嘅安排咧係7日嘅，咁收緊去到3日以內。另外咧，如果呢啲嘅司機咧係居住嘅大廈有確診嘅話，14日咧都唔能夠再上內地。如果有公司有司機確診，就全公司14日都唔可以上內地。另外咧就要求呢啲嘅司機咧要係8小時往返內地，以及咧就係最新嘅措施就係要求呢啲嘅貨車咧安裝咧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啊。咁对于呢啲嘅货车司机嚟讲咧，就系越嚟越多嘅限制咧加喺佢哋嘅身上。咁呢个唔单止系司机嘅问题啊，因为咧佢哋运载住嘅系香港市民、广大市民嘅食物啦，以及系日常用嘅货品等等。咁所以咧就唔知听紧嘅听众有冇啲系做货车司机嘅咧？又或者听到呢啲嘅情况之后，有啲咩嘅建议咧？又或者头先系听到讲到话系一啲嘅租户，有啲人咧系作出一啲嘅免租减租嘅啲建议啦。大家又点睇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同学问我 tyrant 呢个叫做 tyrant 呢个字，我哋读音上有咩地方要留意呢？Tyrant 呢個字首先咧就係通常係講一個極權者，或者掌握呢個極權嘅一個人咁啊嘅統治者咁啊。咁呢個字咧其實咧以前咧小叔咧曾經都讀錯嘅，個原因咧就係咧我本身係學咗 tyranny 呢個字先嘅，一個引申嘅字 t y r a n n y tyranny 咁啊通常係講一個極權啊，或者極權嘅體系咁樣 tyranny。咁啊去到之後我講 tyrant 呢個字咧，我就以為係讀成 tyran 喎。其實是應該是 tyrant 的，所以我們一個極權者我們叫做 tyrant T-Y-R-A-N-T， 那個極權我們叫 tyranny T-Y-R-A-N-N-Y。 給例句大家，我們可以說譬如 The tyrant was deposed by the people for example， 就是這個極權者就被這個人民推翻。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也可以都可以 DM 小叔叔。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傾下咧，就係疫情之下咧，各行各業應該點樣處理法咧嚇。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飲食界嘅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啦，張宇仁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不如都請你講下你哋尋日提出嘅建議啊，究竟租金方面可以點樣做法咧？ 我哋就參考咗新加坡，咁咧就其實新加坡佢就好寬鬆嘅，即係佢係。2019年咁你嘅生意額係做低過1億，佢 就俾兩個月，咁你啲生意再跌就業主就要啊，嗰條條例有業主要嚟俾個免租。咁我哋睇過咧，就咁我哋覺得係寬鬆啲，我同阿邵家輝。咁所以我哋今次俾政府嘅提議咧，就係、希望啊嗰、那個生意額今年係比上年係跌咗即係三成。咁佢可以同政府申請，咁政府啊幫佢俾兩個月嘅租金。咁但當業主俾兩，當政府俾兩個月嘅租金俾業主咧，業主咧同樣喺嗰個法例度咧，佢就要都俾業界再多兩個月嘅免租。咁所以政府出兩個月咧，業界又可以享用咗四個月嘅免租。 係。其实我都见到呢，你哋话以今年嗰个生意比去年跌三成呢个嘅资助嘅准则呢，係参考过其他嘅政策㗎，係咪？ 其实我哋嗰个政策就係政府今年亦都係接受咗我哋自由党嗰个百分百嗰个政府担保嗰个借贷。咁佢都亦都係用咗今年是但一季比去年嘅全年是但一季。你的比對是跌了三成，咁政府就即係借多過400万嘅租金，加埋人工啊，俾你即係有三年嘅好低息嘅貸款，頭嗰年仲可以淨係還息唔還本添。咁呢個我哋其實就參考翻嗰個嘅做法，咁就去建議俾政府嘅。 嗯，明白啦，即系呢啲商户一定系个生意比去年跌咗三成，一定系好值得去帮啦。咁但系你有冇讨论过呢个资助嘅范围咧？即系譬如你系代表饮食界，阿邵家辉就代表零售界，咁系咪就系饮食界同零售界咧？但系而家好多嘅各行各业都受到打击嘅，你认为应该帮几多咧？ 嗱，当然越帮得多，咁咧就系、是、政府嘅钱一系又要多啲。一系就系咁多，就分即系大家分少啲。其实我哋冇意见，不过因为我哋站在系业界嘅代表，当然我哋都关注到寻日就除咗我哋两个业界咧，其实喺嗰个599F 嗰度咧有12个业界系近期系俾政府停晒嘅。例如麻雀馆不是邵家辉，也不是我嘅。咁我哋都觉得呢啲咧，其实都系应该。政府喺呢個受影響喺其實四月，亦都閂咗好耐，而家亦都閂咗接近四個禮拜啦。嚇，完全係日又冇生意，夜又冇生意。咁其實呢一啲咧，就應該政府就唔使乜都唔使睇噶啦，嗱嗱臨就幫佢四個月租啦。咁就咁嘅睇法。 嚇，咁但係即係有冇計過，如果需要咁大規模嘅啲代繳租金啊，其實涉及幾多公帑啊？ 嗱，我哋就因为我哋推出嚟，我都未做得到嗰个细节，我哋而家系做紧。当然，其实政府有晒呢个数字噶，佢嗰个唔知系差饷，叫中文唔知叫咩差饷物业处嗰度咧，其实佢分晒咁多个行业，啊，佢知道零售有几多，饮食有几多，啊，俾紧租嘅，咁其实政府要计啊，不困难。同埋喺新加坡都係，我相信特區政府如果接受，都會係先同啲業主咧，同佢哋對咗差餉嗰嚿錢先。咁然後咧唔夠，佢再需要還錢嘅啫。所以其實可能一大部分嘅錢係政府會少收，一部分嘅錢咧就政府要揞錢出嚟去做呢樣嘢。嗯 咁、啊、但係即係始终呢嚿係公帑啦，咁究竟係咪真係用得其所呢？因为其实以往特区政府都多次呼吁啲业主去到减租啦，咁但係近期都听好多零售业界呀、啊、去到讲，其实业主呢近期都好似冇再有呢啲减租嘅行动，甚至呢即係出信呢去到追讨呢啲嘅租金欠款等等。咁其实係咪未用尽或者未出尽力，就去到而家你去建議呢個嘅補貼租金呢個政策，又係咪即係跳得太快呢？ 其實又冇乜太快，因為我哋兩條隊走路。其實無論邵家輝又好，佢哋嘅零售業好，我飲食業好，其實上個月咧，我哋都啲業界同我哋都見過特首嘅，特首係自己見我哋，咁我亦都有理由相信特首好，司長好。是最近都有同業主 去傾過呢樣嘢，希望佢哋去幫手。但其實就算政府俾兩個月咧，啲業主都要拎兩個月出嚟。咁我哋亦都尋日都講咧，唔想啲業主咧係等睇下政府有冇呢個政策。自算咧，我哋都話，如果你由七月開始肯減租俾我哋咧，當你七月減一半，八月一半。九月、十月四個月都減一半嘅，就算政府出呢個兩個月幫我哋俾租咧，我哋都你都應該將呢七月開始嗰啲減租咧，係可以計翻數落去，去頂多兩個月你應該要免嘅租。咁我哋都提出呢樣嘢。咁當然我哋係明白有啲業主係有困難啊，但係我哋只係去到今時今日呢個地步啊，我相信政府好。啲業界好，啲中小微企兼夾業主好，無論大同細，大家坐埋一條船嘅啫。我都希望大家都幫一啲，咁等我哋咧就真係可以即係有信心，同埋即係有啲曙光，我哋可以繼續捱落去嘅啫。 嗯，張宇仁啊，而家即係疫症可以話係全球大流行啦。咁即係當然好希望快啲可以控制到個疫情。咁但係事實上見到即係全球個環境咧，都未見到好快可以控制到住。咁嗱，政府補貼嘅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你補得幾耐咧嚇？因為下咁變咗咧，如果你話係補貼兩個月。咁真係衰啲講句，可能四個月嘅疫情都未完嘅時候，咁到時嗰個問題仍然存在㗎喎。嗱，我記得呢以前有一啲嘅人都提議過，可唔可以俾一啲嘅稅務誘因俾啲業主去到減租？咁其實會唔會好過你真係真金白銀去補貼啲業主去嘅嗰個租金呢？ 嗱，呢個就唔係補俾業主嘅，即係我哋呢個計劃都從來，你見到我哋都少講，我哋希望政府代業主去減租就俾佢，所以呢個我哋都覺得要立法，同埋當政府俾兩個月，業主都要同一時間都有兩個月，咁所以其實政府係幫我哋啲業界，幫我哋啲中小微企，特別是啲生意跌咗嘅，所以點解我哋話你生意冇跌，點樣可以？點解要俾你呢？咁例如我哋都諗下啲超市，似乎生意幾好喎。我唔係超市，可能佢話買一啲都唔好，我哋啲生意咁。咁但係如果好嘅生意仲有進展嘅嚇，咁啊最近聽到陳啟宗都有講，佢話我哋有啲業界啊，我哋租商場都睇到佢啲生意好噶，唔好嗰啲我哋咪梗係幫佢手啦咁。咁所以正正呢個我哋去定到係跌三成，呢、這個就唔係話淨係即係幫。咁你話係啊，嚟緊又點咧？好似我哋上次政府幫咗我哋兩次防疫，喺嗰啲人工度啊，又幫我哋呢個防疫 2.0， 我哋好感激。但係嗰個咧就而家只可以頂到啲嗰啲嘅人工。咁嗱，而家突然間完全乜都生意都冇，夜晚冇咗，日頭得一半，一半就坐得兩個人。其實賣外賣咧，我哋剩翻一成生意，而家可以坐眼走咧就得兩成，我哋都唔見八成生意。我哋係頂唔住嘅嗰個問題，咁所以係再有嚟點咧？咁其實而家睇到全世界都係有啲係印銀紙，有啲去做唔同嘅嘢，係繼續要去頂，唔係當嗰個啲商店啊，或者當所有啲商業要執嘅時間，真係咧個失業率去到高企，個復原咧就仲更加難復。 嗯，今次都系你就希望呢个嘅租金补贴啊，同埋业主免租可以帮到啲商户啦。咁但系其实好多人都话啦，其实即系而家一啲嘅员工啊，饮食业嘅员工啦，零售业嘅员工啦，都受住今次疫情咧好大影响，甚至咧即系好多都系放紧无薪假等等。咁其实今次如果你哋再出一啲招数，就话希望帮商户减轻租金嘅负担嘅时候，都唔代表一定可以落到啲员工手上面噶。咁好多员工就走嚟问你啊，即系究竟你有咩帮到啲业界嘅员工啊？ 我哋其实唔反对啲员工，政府有任何嘅措施去帮员工嘅问题。咁但系我哋系喺一个从我哋嘅睇法里边，总言之，如果我哋嘅租金，我哋系现金流，我哋补得到，嗰、那个就业系补得到。啲員工係咪百分百可以出翻兩年前嘅人工咧？可以生意好， 我哋繼續俾花紅咧，唔係。咁但係始終咧，即大家都有份工做，始終大家都有收入，始終大家都可以維繫咗個家庭嘅支出。呢、這個就係我哋想做咯。 唔 係個個失業嘅時間，政府都要揾錢出嚟咯。 好啦，最後仲有一個細節問題咧，就係、是、好啦，如果真係要做呢個嘅你建議嘅政策啦，咁好多嘅唔同類型嘅鋪頭啦，大鋪、細鋪、商場、街鋪咁。需唔需要为一啲嘅即系租金可以争好远嘅？需唔需要为一啲嘅租金补贴喺度封顶 咧？系可以嘅，咁但系当然我哋都讲到佢个生意额，新加坡就用1亿嘅新加坡纸一年嘅生意，咁我哋都喺个生意额度有上限，咁呢个就政府我觉得到时佢觉得睇下佢系想帮几多，同埋咧其实大嘢都有大嘅困难，你谂下。任何公司都細過國泰嘅，即係大過國泰，香港都唔多啦。但係嗰二六個月都唔見99億，咁所以大有大困難。其實咧就即係大亦都有請好多員工，咁所以政府要做下呢個衡量。 好啊，唔該曬張宇仁，多謝你嚇。張宇仁咧就係飲食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噶，對於補貼租金嘅建議，大家又點睇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5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43宗同早前的个案相关，另外有大约50宗初步确诊。直销公司 Star Global 群组多2宗确诊个案，另外有1宗相关个案，患者同早前确诊人士。到过长洲游玩，在红磡街市再有2名鱼档档贩确诊感染，土瓜湾街市亦都再多1名鱼贩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个案是透过食环署的监察计划发现，由于出现确诊的档位相连，为安全起见，会邀请政府专家顾问到街市视察。安老院相关的个案中。深水埗顺宁道敬福护理院再多1人确诊，再多1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离世，累计41人死亡。一名确诊的85岁男病人，早前因为慢性心脏病和脚肿，到私家医院求医，上星期一转往仁济医院急症室，留院入住普通病房。他当时的肺片清，3日之后出院。星期日再因为发烧和肺炎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之后情况算差，转送深切治疗部，经检测之后证实确诊，今日下午离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有关的仁济医院普通病房早前未有其他病人确诊，见不到这名病人有机会从医院感染。他又说有10名病人曾经同呢名男病人在仁济医院普通病房同一病隔留医，他哋被列作密切接触者。另外有2名医护被列作其他接触者，需要接受医学监察。全部人检测都呈阴性。新华社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宣传部证实，当地一间食品公司仓库在早上大约9点倒塌，初步知道。至少7人被困，当局正系紧急救援，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一级飓风伊萨亚斯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登陆，为当地带嚟狂风暴雨同水浸，沿岸地区数以万计用户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伊萨亚斯的最高持续风速一度接近每小时140公里，警告带嚟的风暴潮可能高达1.5米。同时带来200毫米的雨量，提醒海边的居民做好准备。伊萨亚斯登陆之后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往东北方向移动，吹袭纽约市等多个城市。纽约市政府已经在曼哈顿低洼地区堆起沙包，防止水浸。总统特朗普形容情况非常严重，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雷暴， 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明日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四初时有雷雨，随后的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些意外事故。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多利中心有一些路面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城市花园。重复一次，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中心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另外，在九龙深水埗元州街的火警事故仲是处理緊的，介乎石硖尾街至到南昌街的第一、第二线仲是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以及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全港学校可以预期开学的，不过要网上教学，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都明白，始终同翻学有少少分别咧，都要做一个平衡噶啦。我哋亦都唔可以长期话学生个学习受到太大嘅影响。到可以翻学校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考虑唔同年级嘅需要去做一个决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喺度噶。讲紧嘅咧就系、是、自由党嘅张宇仁就提出咧，就系、是、为一啲生意啊，即系一啲饮食界啊、零售业界啊生意咧，就系、是、俾过去咧就系、是、跌咗三成嘅啲商户咧，就系、是、政府可以为佢哋代缴两个月租金，兼且咧就系、是、规定业主咧就系、是、同时都提供翻两个月嘅租金减免俾呢啲嘅商户啊。咁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蔡太喺度，蔡太。 系 你好， 主持人你好， 系请讲。 我系蔡太，我想回应啊张宇仁讲嗰啲嘢咯。我觉得佢话叫政府同佢交两个月租，你谂下嗰啲租几贵啊？即系你嗰啲商业嗰啲做生意嗰啲咧，冚埋有啲成过百万租，有啲几廿万租嘅、哦。咁你点俾咧？咁佢全部呢啲都系纳税人嘅钱、哦，咁佢哋可唔可以调翻转头做生意嗰啲钱咧，赚到可以双倍俾政府咧？个个都逃税。咁而家咧就需要拎啲納税人啲錢，咁嗰啲低下層咧真係冇飯開嗰啲，咁佢哋又點咧？佢哋嗰啲冇嘢做冇錢攞嘅喎，政府已經資助佢哋話出糧俾嗰啲人啦。咁而家佢哋個目的仲想話攞政府，咁你呢個世界就係咁嘅啦。你有時有疫症或者有咩嘢唔好嘅，你生意做唔到嘅，你就係要淘汰嘅啦。 咁、但即係政府都多次呼籲啲業主為啲商户減租，但睇嚟都唔係好減到啊。有咩辦法可以幫一幫啲業界？因為即係租金真係佔好大部分開支啊。 唔係，我覺得咧係租金係好貴業。主咧都減俾佢哋都係啱，反而政府咧或者俾佢哋少少嗰啲税啊或者乜嘢，咁就幫助啲業主，咁啊叫佢哋減咧就可以，但係佢哋成日又係。 即係我唔係話幫業主嘅，業主嘢係加得啲租太過緊要，但係啲人有冇諗過咧？你成日叫人哋減減減，唔通個業主真係唔使收就咁俾你？佢業主佢嗰啲租佢都要保養㗎。 明白啊，好啊，多謝曬蔡太啊，係即係各行各業都受到今次嘅疫情打擊㗎。點樣去到政府介入去幫啲業界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好考技巧嘅一個問題啦。跟住咧就聽聽聽眾林女士。 喂， 林女士你好， 系咁样咧，我而家我都系做飲食噶， 系 咁样咧就系话之前政府咧就资助薪水嗰度嘅， 嗯 啊，而家咧系有一部分嘅员工咧放紧啲冇薪假，但系咧冇薪假之余咧都系照住盐水咯，但系今次系得两次嘅发放，但我希望咧年尾咧先最仲更加紧要啊。 嗯 ，OK 啊，咁啊，林女士，你话你做饮食业，咁租金系咪你好大嘅负担啊？ 会啊，会啊，但 系 起码顾咗员工嗰个份量先咯，我觉得系。 嗯， 虽然而家系吊住盐水出住，放有部分员工系放紧冇薪假，但系我希望再要继续唔好结业先咯。 咁对于张宇仁建议话，不如政府补贴租金啦，咁你有冇咩睇法啊？ 其实租金咧。是根本就真好难计嘅呢条数。如果真系有个会计师即系计到点样去计到呢条数，平均每个租户可以发放到几多咧？我都希望有咯。 好啊，多谢晒林女士嘅电话。咁我哋嘅电话18723111，18723111。咁大家对于呢个商户租金嘅负担啊，喺疫情之下，应该政府点样帮忙咧？咁都欢迎大家继续打嚟啦。又或者我哋转头会讲讲跨境货车司机嘅啲困境啊。如果大家都熟悉呢个嘅跨境货车司机嘅情况嘅话，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 在电影《邓寇克大行动》入面，饰演船主拯救伤兵的马克怀伦斯，他公公在二战期间同样有过一段英勇事迹。 公公在圣士提反书院的空地中枪，在战争期间，这间学校是英帝国军队的临时战地医院。 经历香港沦陷，成为日本战俘，他公公在二战的经历怎改写他家族的命运？历史二三事之马克公公打仗的日子，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星令一点，抗疫加油站。 大家好，我是莫华伦。最近新冠疫情在香港再次严峻，希望大家保护好自己，勤洗手，戴口罩，不要去人多聚集的地方。另外，向广大的前线医务工作人员致敬。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香港人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呢一節咧就講講跨境貨車司機嘅情況啦。因為咧，佢哋咧就係運送咧，每日係運送好多嘅啲香港市民需要嘅啲食品啊、貨品啊，咁就嚟到香港噶啦。咁但係隨住咧就係近期香港嘅疫情咧係出現嚴峻嘅情況啦，所以見到咧內地各級嘅一啲部門咧都係收緊咗對呢啲嘅貨車司機嘅啲檢測嘅限制，甚至係入境嘅限制。咁譬如話咧就係過去嗰兩個禮拜啦，咁已經將佢哋持有检测嘅证明咧，就系、是、个时效咧，就从七日减至到三日，即系三日之内咧，就必须要做到检测先至可以过到关啦。如果司机住嘅大厦有确诊嘅话咧，14日唔可以去内地吓。如果有公司有司机有确诊，全公司嘅司机14日都唔可以去到内地。咁同埋咧，亦都要求咧。货车司机8小时之内往返内地同香港，唔建议喺内地过夜。同埋咧，最新嘅就系喺内过去呢个周末啦，咁就要求呢啲嘅跨境货车咧去到安装卫星定位系统啊。咁有啲业界人士都讲话，其实咁多嘅一啲限制，会令到咧即系可以做到跨境货运嘅啲司机嗰个人手咧系减少咗嘅。咁可能长远嚟讲咧，都会影响到咧即系香港嘅一啲货物嘅入口添。咁大家啊，又唔知听紧节目嘅朋友有冇啲系跨境司机咧？又或者大家熟悉呢个情况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1。电话旁边请嚟其中一位跨境货车司机啦，有阿伟喺度啊。阿伟你好， 系你好，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自己啊？即系你自己系，可唔可以都介绍下自己俾听众听？即系嘅你嘅货车嘅工作系点样？有冇话系一个礼拜做几多日？系去到边度？去到运啲咩货？讲唔讲得俾大家听？ 我咧就係、是、做蔬菜運輸嘅，就一個禮拜基本上都冇停噶啦，咁啊日日都係中港兩邊走嘅，係咁樣樣咯。 係，咁而家有過去嗰兩個禮拜多咗咁多新嘅措施，對你嚟講最大嘅影響係乜嘢 啊？最大嘅影響就係而家咧，其實我哋咧好多中港司機咧，就係喺內地住嘅，包括我在內咧，我都係內地住嘅，咁啊住咗十幾年嘅啦。咁就而家佢嘅新政策就係唔俾我哋翻屋企咯，要我哋喺架車度，要我哋喺香港瞓。咁喺香港，我哋自己本身已經係冇地方住嘅，咁啊變咗啊，佢有啲定係我哋架車度瞓喎。咁你覺得我哋可以點樣做啊？ 係，即係可能佢個貨車落咗嚟香港之後，就喺貨車上面瞓，下冇得翻去係嘛？ 係啊，即係落完貨就唔可以翻上嚟啊！你翻上嚟就唔可以落。唔可以甩架車咯，即係你行開行埋都唔可以離開架車咯。一離開架車就唔係捉你啊，就總之你屋企就唔使翻噶啦。佢已經係裝曬監控啊，貼曬封條咁，唔俾你翻屋企噶啦。係。 佢其實知有冇人掌握到你哋嘅行蹤咧？即係譬如話你係即係邊度過夜，邊度瞓咁樣，咁其實係咪有人會執向你哋執法嘅咧？ 哦，佢因為咧嗱，其實我哋而家過關咧上落咧都係要填表嘅，就要申報地址嘅。嚇，咁佢就係、是、應該就係按住嗰個申報地址咧，咁啊就嚟到即係區即係嗰啲村辦、村委啊嗰啲咧，就嚟到我哋屋企，咁就要我哋一係就居家隔離十四日，就唔可以再揸車。啊，一係就唔可以翻屋企，啊就封咗屋企，你咁啊你都瞓佢地去啦，就係、是、咁樣樣咯。 係。咁即係其實你哋喺內地嘅家居呢就唔返得去啦。咁其實有冇啲情況就係、是、有啲即係有啲司機有家歸不得啊，咁甚至即係你頭先話有啲貨車司機要留喺架貨車度，可能喺香港度瞓，咁佢哋啲作息啊，即係可能係上廁所啲點算呢？ 你喺香港你咪冇噶，你冇屋企翻咁咪公廁度，即係我啲同行啦，好多都喺公廁度沖涼啊，咁大之前噶嘛，固然喺公廁啦，咁咪喺架車度咯，咁翻到上嚟你就諗都唔使諗噶啦，係啊，咁你都唔翻到屋企，你可以點樣樣咧？係咪先？你就算食盒飯，你都喺架車度，係啊，大小二便你咪喺架車側邊搞掂咯，唯一辦法就係咁樣樣咯。係。 好啦，而家就有几项嘅新措施啦，咁包括就係话要求你哋每次过关都要拎住呢就係72小时之内係做嘅检测嘅阴性证明吓。呢样嘢係从7日呢收緊至到3日嘅。对你哋嚟讲最大嘅麻烦喺边度啊？ 其实呢样嘢呢我係赞成嘅，咁其实对大家都好嘅，咁我亦都清楚我自己有冇问题嘛，係咪先？咁我基本上我就每隔日我就抽一次㗎啦。呢樣嘢係，我覺得係 OK 嘅，係冇問題嘅，係啊，只係即係唔好搞得太混亂啊！即係你譬如早少少通知我哋，我要點樣做，我哋去配合，呢樣嘢係冇問題嘅，係啊，因為核酸呢個報告咧，即係其實對我哋司機嚟講都好緊要嘅，因為呢個證明係我哋係冇問題啊嘛，冇病啊嘛， 嗯， 所以呢個係冇問題嘅，係啊， 咁但 係呢個係。 以我睇一啲報道咧，咁其實好多時呢啲嘅檢測係咪都用呢啲嘅鼻咽拭子嘅方法啦？咁如果你話隔日做嘅話，啊係咪都有啲行家都講話，即係都刮到損咗咁嘅情況咧？ 係會有咁嘅情況，但係總比你自己真假究竟好咯，係咪先？即係難聽啲講句，咁難聽啲，我都基本上如果可以嘅話，我都日日做添。但佢有時係未夠廿幾小時咧，佢就唔俾你做嘅。咁我就基本上我都係隔日做咯。 你哋喺邊度做呢啲嘅檢測㗎？係自己揾一啲檢測公司定點樣咧？ 唔係，其實我哋過關嗰陣時咧，口岸嗰度咧係有得做嘅。咁佢就配合羅湖醫院咧，係幫我哋檢測嘅。 嗯，咁但係要幾耐先有結果啊？ 基本上啊，如果快嘅就五六個鐘咯，慢嘅十零個鐘都試過。 咁變咗你哋喺關口等定點啊？ 唔使㗎，因為我哋72小時內係冇問題㗎嘛。咁我哋其實未到72小時已經係去抽㗎啦嘛。咁抽完咪再過關咯，用翻之前你72小時內嗰個過關先。 Okay, okay. 啊，就係、是、咁樣樣。 好啦，另一个规定呢就係话要求啲跨境司机呢就係要八小时之内往返内地同香港啊。咁但係呢就有啲行家係咪都讲到话八小时攞货上货跟住返嚟香港其实根本就赶唔切啦。即係有啲可能去得远啲嘅地方攞货根本就赶唔切，係咪有咩情况？ 咁样讲啦，唔好话远啲嘅地方啦，就算你深圳都未觉得切啦。嗱，我哋而家每日返即係返上嚟香港返上嚟最少啊，一兩三個鐘啦，唔好話太過誇張啦，兩三個鐘點都要啦。好，跟住你上到嚟，跟住甩翻啲嘢俾啲客，跟住好啦，又要等貨，等貨裝貨，等貨裝貨，跟住就再搞搞埋埋其他嘢，唉，邊度搞得掂啊？根本上八個鐘係搞唔掂嘅。 嗯，咁變咗，如果你唔能夠喺八小時之內啊往返的話。咁可能就要即系剔除呢个豁免检疫噶咯，有冇咩情况啊？听到啲行家， 其实咧暂时佢就未实施呢样嘢嘅，我知道就其实系暂时未实施嘅，因为佢其实都喺度收集紧意见，我谂，因为其实八小时嚟讲，唔好话太远嘅地方啦，我哋深圳都好慢噶啦，其实未必够嘅，因为讲真啦，而家成日周围上面都比较塞车，车比较多，系啊，我哋。由咁深圳开落去关口，关口再揸翻出去，基本上都随时两三个钟。 系，咁其实咧，即系走一转货要几耐时间咧？喺内地逗留几耐时间 咧？保守估计啦，有时八九个钟至十二三个钟啦，因为有时有啲货冇咁快齐噶嘛，你始终都要等货噶嘛。 嗯 ，OK， 好啦，另一个措 你架车系啊，你架车即系譬如架车嗱喺外地嚟嘅，啲货落嚟嘅。咁你佢呢部塞住嘅，塞住咗嘅，咁你就要等嗰啲貨，咁又是，係啊，如果唔係，你架車基本上你就要打咗翻落去，唔通再上嚟裝，咁咪冇可能，咁都要等嗰啲貨啦，係咪？就係、是、咁樣咯。 好啦，另一個措施咧，都可能好多貨車業界咧都講到話會影響到人手啊，就係話咧，如果司機住嘅大廈有確診個案咧，就14日之內咧就唔能夠去內地，同埋咧，如果公司有一個人確診咧，就是、公司其他司機都唔能夠14日之內去內地。咁好似話即近排都令到一啲嘅貨車業界少咗人手做到貨運喎，係咪啊？ 其實呢樣嘢係一個好大問題，唔好話。咩啦？就緊呢個星期啦，就緊呢個星期已經我知道嘅，都自己身邊嘅已經有十幾二十個司機係上唔到嘅做呢樣嘢嘅。佢又未必係話佢嗰個大廈仲有只係佢，譬如佢個區啦，譬如你屯門區咁計，突然間係爆得好犀利嘅，咁就你屯門區嗰啲司機就全部都唔俾上啊，又或者排頭咁樣係啊，已經係好多司機上唔到嚟嘅。佢每日最長我諗多就冇啊，百零二百架車點都有嘅啦。 其实呢啲司机 去一啲保守估计啦，保守估计啦，呢个礼拜估我谂啊，佢都千几部车翻落香港噶啦，系唔俾上嚟噶啦，要隔离14日嘅。 系，咁即系其实喺执行方面咧，系嗰个嘅情况系比条文写低落嚟更加紧咯，系咪？即系你头先话成一个区，成个区，即系个司机住个区啊，都唔能够上去内地吓。 佢就呢樣嘢其實就好概括嘅，其實我哋都唔知噶嘛，我哋做司機有時喂你因為佢冇通知㗎，冇事先通知你話你唔可以上嚟啊咁樣，你係要過關嗰時翻上嚟你先知道。哦，佢話你各區有個疫情喎，咁你就氹翻後退翻港喎咁樣，跟住就寫張紙俾你14日係唔俾上嚟嘅，就係咁樣樣咯。 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關口先知啊，原來我因為我區有確診，所以我上唔到內地去到攞貨啦，咁變咗啊啲貨點算呢？即係本來接到啲單點算呢？ 咁一係你就要搵啲老友去幫你接返嗰張單，一係你就冇咗個客囉，咁樣樣囉。 嗯，好啦， 因為呢樣嘢近排都已經見怪不怪㗎啦，近排都諗住係咁樣樣㗎啦。 系，咁其实都对于即系公司嚟讲，或者即系你哋嚟讲，都系一个损失嚟噶。 都几大嘅。其实我哋而家难听啲讲句啦，我哋而家简单啲，我哋最要睇嘅问题就系、是、即系我哋佢讲嘅问题啦。首先，第二样嘢就系我哋翻唔翻到屋企嘅问题咯。其实而家我哋咁样样，好似无主孤魂咁样嘅，系咪先啦？咁你基本上都唔够精神去。揸一部車，係啊， okay. 基本上危險性已經係好大好大嘅啦。 關於最新嘅政策啦，就係話要啲貨車司機貨車咧就安裝啲衛星定位系統啊，咁都聽講啲業界講咧就係好似個花費都唔少喎，係嘛？ 其實呢樣嘢咧，佢就琴日先講，今日都未正式有啲咩公佈出嚟，話係要點樣安裝。係啊，佢就淨係講句話七號前安裝咯，但係今日都已經四號五號啦，係嘛？咁基本上到而家未有一個定案，係要叫我哋去點樣去安裝，係啊，去點樣搞用嘅，都未有定案，冇通知啊，其實係。 OK。 係啊，只知道係要裝，係啊，就係、是、咁樣樣咯。 好啊，唔該曬阿偉，多謝你啊。刚才接受访问的一位就是一位跨境货车司机来的，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其他这些类似的个案可以跟你分享呢？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就是一位听众林先生在这里。林先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你好。我想讲的都是跟刚才那个伟哥都是他都差不多都讲完了。不过那个三日核酸呢，我都是赞成他是三日。咁我即係假日做啫，通常我哋都係假日做㗎啦。 阿林生，林生你都係跨境司機嚟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嚇、啊，你又覺得你講，你講。 佢嗰、那個，我唔知佢係上面係自己信自己驗嗰個核酸唔過啊，定係佢係覺得自己核酸有問題啊？定係點咧？ 你嘅意思係？ 我哋做足曬俾佢㗎啦。你收到咁紧系冇意思啊！ 系， 即系好似我哋突然间，你话好似第一次，由七日转三日，突然间，由七日转三日， 咁你哋要验得密好多咯。 喂，验得密唔紧要，我假日做啦。通常我哋而家系假日做噶啦，如果冇公开嘛，要空车上去深圳湾做完就。通車做完咪翻翻落嚟咯，冇辦法噶啦，係煩噶啦。但係揾唔到食噶，我哋如果咁樣，譬如你八日八個鐘頭，我哋如果一轉貨上去，如果我哋冇貨翻落嚟嘅話咧，即係我哋要空車翻落嚟嘅話咧，我哋嗰車嘢就係差唔多白做噶啦。 啱 啱夠養架，可以啱啱夠養架車啦，叫做。 措施生效咗，呢啲措施有咗之后咧，其实对你哋生意、生计啊，有几大影响啊？ 你八个钟，我哋如果一车货上去，你要空车翻落嚟，即系一个单程嘅啫。以往我哋冇时间限制嘅，我哋上咗一车货，就算嗰当日冇货装，第二朝有货装，我哋都冇问题，冇啊嘛。但系而家嗰个疲惫就系你上咗一车货上去，你想收车货落嚟咧，你就难啦，就非常之困难啦。即系我哋而家唯有就系上咗车货上去，就要空车翻落嚟。就第二朝佢有货装咧，上面有货装咧，我哋再空车翻上去，先至再收翻嗰车货翻落嚟。有钱路费。架车嘅损耗，我觉得政府你真系不如成个我哋成个行业，你不如封翻封14日好，或者封一个月好，你等个疫情退晒啦，我哋就冇咁混乱。 O K， 而家真系好混乱嘅。 好啊，多谢阿林先生啊。咁但系即系各位司机大佬运紧嘅都系一啲系可能系市民好需要嘅一啲食物啊同货品嚟嘅。咁究竟有冇得去倾翻咧吓？即系可能都要留待政府部门去到处理啦。跟住仲有一位听众李女士喺度啊，李女士。 系啊，你好啊。 啊，你好，请讲。 系，我想讲下咧，因为我细佬系揸中港嗰啲食物车嚟嘅。 系。 喺文锦道，但系咧，因为佢而家佢香港嗰度咧有座楼咧有两个居民系感染咗呢个新冠肺炎啊嘛，见到佢哋而家佢哋公司咧就话要遣返佢哋翻嚟隔离14日咯，因为佢系佢上边嗰佢都几惨啊，上边深圳嗰边咧有啲司机感染咗咧，佢又唔可以翻去瞓，佢夜晚即系好似话偷偷咁啊翻只楼瞓， 吓同阿伟一样噃， 系啦，所以而家系又翻唔到。所以而家佢公司话要遣，即系要即要政府啊，即系个香港政府疫情系即系送佢翻嚟隔离14日咁咯。同埋咧，我好想讲下咧，即系而家系大陆嗰啲医疗人员即系落嚟，即系话帮你抽嗰啲核酸 警察，我好想政府咧，可能咪前文去，即系可以前文去警察咯。咁咪变到佢哋嗰啲翻工咧，就唔使话即系话佢哋72小时噶嘛，咁咪两日又要去抽一次警察，即系系政府俾钱咧，但系好麻烦。 好啊，吓，多谢晒李女士嘅电话吓。咁其实就住呢啲唔同嘅内地嘅政策咧，其实运输署咧都讲到话系有同内地嘅部门咧一直系沟通嘅，譬如话系呢个 GPS 嘅政策咁啦，咁亦都系有向内地了解嘅，一直都有渠道咧去到沟通嘅，咁亦都讲到话内地嘅单位咧有咧去到听咧业界嘅一啲意见噶，咁希望即系呢个呢段时间咧就可以多啲嘅沟通啦，去到了解翻咧业界嘅情况啦。好啦，自由风呢一次嚟到呢度，听一听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港岛东区走廊的交通先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兴发街，因为有意外啊，中快线受到阻碍，而家龙尾近住城市花园嘅东区走廊去中环喺兴发街对开，因为有意外事故，中线、快线咧暂时系不能够通车，龙尾去到城市花园。深水埗元州街较早前因为有火警事故，现时介乎石硖尾街至南昌街那段的元州街左一二线暂时是不能够通车。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开始繁忙了。至于红磡海底隧道，现时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就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多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浸会桥面。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同埋大同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6.02， 瑞士法郎0.916，加元 1.339， 人民币6.983，英镑兑美元1.305，欧元兑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661。港金报18,280元，比上日收市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4.67美元，卖出1,975.84美元。港汇指数106.2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多利中心的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近维多利中心的意外啦，都仲系未清场，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城市花园。另外，较早时九龙嗰边深水埗元州街火警事故都仲系处理紧啦，介乎石硖尾街至到南昌街的第一同埋第二线仲系封闭噶，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啦，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消防局，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主要是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是车多的，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亚博社区治疗设施具体的处理，天水围医院急症科顾问医生李立宇。 暂时我们开始的时候希望每日都是收20-30个先的，因为我们都怕个程序上未曾好熟络，理顺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陆续收回多些，相信去到40-50是没问题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登记了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还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 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評論員陳志傑。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啦，自由风，自由风。今晚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喺度。陈志杰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嗱，面对住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啦，咁特区政府其中一个最大嘅一个防疫策略之一啦，吓，咁就系加强个检测，扩大个检测。其实咧，七月中嘅时候咧，特区政府已经宣布咗咧，就系为啊，就系四类嘅高危人士去到做咧检测嘅，咁包括系的士司机啊，吓院舍嘅员工啊。食肆的员工啊，同埋物业管理的员工等等啦，咁就采购咗咧，就系三间公司咧，就系私营嘅化验机构，去到咧为呢啲嘅高危群组咧，就系进行呢个病毒检测嘅。咁后来更加将呢个高危群组嘅啲类别咧，就扩大去到街市嘅商户啊，同埋一啲嘅小巴司机啊等等啦。咁呢个其一。其二咧就係近期啦，近期特區政府咧就係向咧中央政府去到求助啊，咁就於是咧內地咧就係組成咗一個嘅檢測支援隊嚇，咁就支援咧特區去到抗疫。咁當中咧其中一個重要嘅工作咧就係擴大嗰個檢測量嚇，咁已經有7名嘅先遣隊員咧呢個週末咧就係嚟咗香港噶啦。咁今日同尋日咧都係分別咧就同咧就係佢哋指定嘅三間公司嚇有內地背景嘅一啲檢測機構嘅。啲高层咧就见咗面吓，睇下点样去商讨咧加大个香港嘅检测。咁咧就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是、都睇到啦，佢哋但系咧而家就见到唔同嘅一啲传媒咧就去揾咧就系呢啲嘅检测公司嘅一啲背景啦吓。头先讲吓呢个嘅高危群组扩大检测。特区政府咧就系采购咗三间公司，分别咧就系华星啦、Planetics 啦同埋中检，去到咧做呢个检测嘅。咁而咧呢个嘅内地支援队咧就系指明咗咧就系几间嘅一啲公司去到帮咧香港做检测，分别咧就系华大啦、海普同埋金域呢三间公司嘅吓。咁今日咧就见到有唔同嘅传媒咧去追查呢啲嘅公司嘅背景啦。咁就讲紧话咧，头先讲中检啦吓，中检即系做本地检测，特别系。讲紧呢个物业管理员工嘅检测嘅一间公司中检，同埋佢旗下嘅中龙，咁都被咧呢个嘅传媒就发现，原来佢哋嘅主要业务都唔系讲紧医务检测嘅，唔系讲紧医务化验嘅，而系做紧啲商品啊、汽车啊呢啲嘅化验嘅工作嘅。 吓。咁直至到咧就传媒再向政府方面去问，政府方面咧先至透露啊，元朗嘅检测服务咧系由呢个嘅中龙头先讲嗰个公司啦，去到火拍本地符合要求嘅化验所去到提供嘅。咁即系话咧呢个中龙咧。佢唔係自己去化驗嘅，佢只係一個化驗嘅承辦商嚇，咁、再要去火拍一啲合資格嘅合要求嘅啲化驗所去做。另外啦，就係華大啦、華星啦嚇，咁啊華大華星就同一個集團啦。咁咧再有去一啲傳媒咧去翻查呢間公司嘅背景啦，咁就發現咧佢咧就係有一個嘅董事，咁就叫做華壽恩。啊，咁佢自己本身咧一个注册医务化验师嚟噶，咁但系就发现咧呢位华秀恩咧就可能咧就同2012年吓呢个 DR 美容集团呢个导致有人死伤嘅一个医疗事故吓医疗美容事故嘅案件系有关嘅。咁当时咧呢位华秀恩咧就喺庭上面就承认实验室系未能够成功获得相关嘅认证标准啊。咁於是咧，大家就懷疑啦，啊，究竟呢兩間公司為嚟緊咧都會為香港做一啲咁大型嘅檢測工作，究竟啊嚇，究竟佢哋係咪合乎資格嘅咧？陳志傑點睇咧？ 我諗政策嘅出發點幾好，政策造勢做到幾咁大都好啦。始終咧個執行細節係好重要，特區政府應該從同心口罩嘅經驗咧獲得呢個教訓。即係同心口罩都係特區政府一番好意啦，努力去做啦，但結果輿論咧係非常之有唔同嘅評價，由口罩嘅設計啊、質素啊、用得好唔好啊咁樣。咁似乎特區政府佢今次做檢測嘅呢、這個擴大檢測呢個政策嗰陣時咧，好多細節仲需要去琢磨嘅，尤其是頭先陸宇光你講到嘅檢測承辦商佢嘅信譽啦、佢嘅往績啦。甚至乎細節到佢有冇租務糾紛，最新傳出嚟咁樣啦，都要注意嘅，因為任何嘅瑕疵都會被放大。而坦白講，咁重要嘅檢測工作，市民或者係大眾用好小心嘅放大鏡去睇佢嘅往績，睇佢做成點，都係咁嘅會係啊。咁所以今次咧一日就已經咧有咁多疑問走出嚟，特區政府做唔去釐清，或者去睇翻究竟呢啲承辦商嘅質素嘅話咧，恐怕呢個政策咧都會出事嘅。 睇翻咧，今次頭先講高危群組嘅檢測咧，係政府咧就係作為直接採購嚇三間公司去到做嘅，因為咧政府都講到話咧，其實市面上咧就冇咁多公司，冇咁多嘅化驗所可以做到咧咁大規模嘅一個檢測嚇，咁所以咧就係揾咗佢哋呢三間啦。咁但係而家咧就發現啦，即係可能其中一間原來係一個承辦商嚟嘅啫，自己唔係做化驗所嘅。所以有啲社會嘅輿論都去到問啦，啊，即係其實點解你唔直接去揾嗰啲化驗所去到幫你做呢樣嘢咧？點解你要去揾個承辦商去幫你再揾化驗所去做檢測咧？咁而另一方面啦，中央支援嗰部分嘅檢測工作咧，咁而家咧就係講緊內地嗰個支援隊個隊長親自咁講話係要求同呢個三間即係喺香港有工作嘅內地檢測公司去做，咁變咗啊，又好似唔係一個經一個好似我哋以往理解嘅所謂正常嘅程序、採購嘅程序去到做啦，咁係咪都見到今次嘅檢測工作有好多可能大家有疑問嘅地方咧？ 呢個係開始啦，譬如話頭先講到嘅內地嘅支援隊指定一啲公司咧，係喺香港嚟講比較少有。香港要採購要招標，即係話要透過公平嘅競爭咧，先至可以攞到個服務。咁當然你可以話依家水浸眼眉。特事特辦等等，咁但係當你要特事特辦咧，咁嗰個承辦商佢嘅質素咧係要非常非常之俾公眾嘅信心，即係冇瑕疵嘅係，而且仲係市場上無可取替的。而暫時同頭先我哋傾嘅新聞嚟講咧，似乎呢啲承辦商嘅名字曝光之後，一日就已經咁多疑問走出嚟啦。依家仲係一個內地支援隊隊長指定呢三個，好似香港社會冇得揀咁樣，這個疑問真係好大。 系，咁但系呢个又调翻转，会唔会系可能系香港有啲人即系对内地嘅一啲，即系而家讲紧涉及都可能系一啲内地相关有联系嘅机构啦，系咪香港人对内地机构冇信心咋？ 不如以事论事谂下，第一样嘢，检测机构佢主要成员嘅往绩系点咧？第二样嘢，有冇符合招标采购程序？甚至乎嗰间机构原来佢系承办商，佢唔系自己做嘅。咁究竟特區政府了唔了解化驗呢個市場嘅運作嘅咧？究竟如果唔了解嘅話，佢都要小心啲喎。係咁，呢啲係合理疑問。我真係唔理個背景係咪內地都好啦。就算你揾美國公司，我都會咁問噶啦。 系，咁所以咧，今次都见到啦，即系有呢啲嘅机构咧，系成为咗传媒嘅咧关注嘅焦点啦。我哋嘅电话1872311，1872311，咁大家有对于嚟紧会帮香港做大型检测嘅呢啲机构，会睇完啲传媒报道啦，会唔会有多啲疑问咧？就系可以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又或者有咩嘅感觉咧吓？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啊！有关于呢啲嘅化验所嘅一啲质素啦吓，同埋一啲嘅专业资格咧，咁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一位嘉宾。一齐倾啦，就系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嘅主席李伟振啊，李伟振你好， 系你好， 你好啊，各位支持你 好吓，咁不如都想请你讲一讲基本嘅问题啦。咁喺香港要做一个医务化验所，其实系需要有咩嘅程序，有咩嘅资格嘅咧？ 哦，香港咧就个医务化，即系我哋叫医务化验啦。咁其实咧佢系1992年咧开始咧就订立咗个法例。咁、那個法例本身，因為你知道啦，即係醫務檢驗啦，去化驗室做啦，的結果係同市民嘅安全有好大嘅影響噶。咁如果求其做，咁、那個市民咪得唔到保障啦。咁所以咧喺1992年嘅時候咧，政府咧就設立咗法例。咁、那個法例咧就將5個輔助醫療業嘅行業咧就一齊去管理。呢5個輔助醫療嘅行業包括醫務化驗師啦、放射技師啦、物理治療師啦、職業治療師同埋視光師咁樣嘅。咁樣咧就咁我哋就喺個法例底下咧，又用相似嘅方法規管緊。而對於醫學法，咁佢主要咧就規管咧做嘢嘅人嘅啫，即係你有資格合資格嘅人去做呢個化驗所嘅工作。咁解，咁所以咁佢就話，譬如醫務化驗師方面咧，咁我哋就再細分埋，哦，如果你啱畢業而又有合適嘅學歷嘅，咁就會作為一個二級化驗師啦。如果二級化驗師獲取咗足夠嘅本地嘅經驗，咁經審核，咁就要升級為一級化驗師啦。咁樣，咁有呢啲人啦，咁而化驗所咧就點咧？化驗所咧同樣都係規範咗嘅，喺嗰個條例裏邊咧，佢就話要求哦，如果你個化驗所係用有限公司經營嘅，咁你咧喺嗰個董事裏邊咧就要有一啲咧合乎資格嘅人，我哋叫具備專業資格嘅董事，或者英文嚟講叫做 professionally qualified director。咁咧有呢啲咧專業嘅人，即係有專業責任人士咧去作為一個專業董事，咁當然啦，佢喺裏面就要有問題咧，就要負責啦。而有啲係作為一個 sole proprietor， 即係話無限一個嗰個叫獨資公司，嗰、那個獨資公司嘅嗰、那個專業執事持有人就一定要係一級化驗師。咁佢通過咧去管理嘅人啦，當時嚟講就希望咧管理到嗰、那個即係對個檢驗嘅質素有所保證咁解咧。 係，咁頭先你講即係醫務化驗師就係一個嘅註冊嘅制度啦，嚇。 冇錯，對啊， 係。咁但係化驗所咧，化驗所使唔使攞牌咧？因為頭先你講話化驗所嘅要求咧，就係佢嘅董事啊，佢負責人要係一個嘅註冊嘅化驗師。咁但係佢化驗所本身需唔需要攞牌咧？ 佢其實咧法例嘅規定咧，就係話要求佢呢啲公司裏面有一個一級化驗師作為佢嗰、那個professional director 啦，或者、那個咁，但呢個就佢唔需要特別有個化驗所個牌照，佢只要咧喺符合咗呢個特定嘅要求咧，就可以作為經營嘅化驗所噶啦。但係調轉，如果你嘅化驗所並冇呢啲人士，作一級化驗師嚟作為呢、這個專業責任 professional director， 咁你可能就屬於無牌經營㗎啦。 係嗱，而家咧就其中一個傳媒關注嘅焦點咧，就係華星診斷公司啦，其中一個董事咧，咁就被傳媒咧就發現就係過往有牽涉到咧就係 DR 美容案嘅嚇。 哦， 咁其實呢個嘅化驗師嘅註冊制度有冇一啲所謂處分或者除牌嘅機制㗎？ 有，咁咧其實咧就佢如果呢個相關人士如果係干犯咗呢、這個問題啦，被投訴咧，咁喺個我哋有特定嘅程序嚟處理嘅。一般嚟講咧，就會有個叫初步聆訊委員會，咁我哋咧有啲相關專業人士睇下，咦佢呢、這個案件構成一個咧，我哋要調查嘅問題咧，咁第一。 如果發覺咦真係佢有機會係有，例如佢專業失責啊，或者有做得唔好咧，咁我哋就會進行係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呢個委員會咧，就會對相關人士進行聆訊，咁就評估下睇翻佢係咪真係有呢個問題啦。有問題嘅話，佢就會被懲處啦。懲處主要一般有四個方面，第一就係話警告信啦，我出信警告你啦。第二咧嚴重啲啦，刊憲啦。第三咧就係話停你嘅牌啦。第四可能就直接除牌嘅嚇。 咁 第四方面。 咁李慧振，不如問下你啦。今次譬如呢個華星診斷中心啊，將會為香港做大型檢測嘅呢個嘅檢測嘅機構。咁佢嘅董事咁其實有咁嘅背景嘅時候，你覺得算唔算係一個即係合資格或者理想嘅一個檢測機構咧？ 嗱，第一咧，依我所知呢個人咧就已經係一級化驗師嚟嘅。咁第二啦。佢個牌未被除噶嘛？咁啊，即係話，如果佢係喺俾人告過，即係如果因為呢個案件被告，咁咧而係我哋知道呢、這個DR 事件，亦都係喺法庭度判咗落嚟啦。咁咧佢係冇牽涉其中噶嘛，佢唔係一個其中嘅被告嚟噶嘛。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即係話佢喺嗰個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咧，並冇被投訴過或者並未因此而被起訴啦，咁所以佢嘅資格應該就冇問題嘅。 Okay. 但當然啦，佢資格冇問題，唔可以就咁話佢一定係 OK 定唔 OK， 咁但至少喺資格上應該係唔構成問題嘅。 OK， 好啦，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政府推出呢個高危群組嘅檢測啦，咁就揾咗咧中檢嚇中國檢驗有限公司中檢咧，就作為一個所謂承辦商啊嚇，再去揾咧係合要求嘅化驗所咧去提供服務。你其實以往政府一啲嘅咁樣嘅標書啊，一啲嘅採購有冇試過咁樣噶？ 其實咧，政府一般咧就冇乜採購嘅， 係咪啊？ 佢哋本身政府咧有醫管局啊、衛生署啊，咁其實佢哋咧有一個好完整嘅系統嘅，從來都好少需要向外採購。其中嘅可能 contract 即係採購嘅項目，可能大腸癌嘅測試啊嗰啲啦。咁因為咧因為我哋私家化驗所同醫生間即係習慣咧去處理一個私人醫生嘅工作，咁可能就緊於佢哋位置啊，比較 user friendly 啊咁樣啦。咁但係呢次呢個咁嘅採購咧，我就即係呢種咁形式採購就好少嘅。咁所以咧就譬如呢間中檢咧，其實佢都有個背景嘅。咁其實當初咧，如果我哋知道佢哋應該喺澳門咧過去珠海咧，就需要做一個核酸檢驗陰性啦，然後就再去隔離兩個星期咁啦。但其實澳門本身咧做呢啲做呢啲核酸檢測嘅能力係唔高嘅。咁所以咧，當要做，因為佢哋本身人口比較少啦，咁平常呢啲核酸檢驗咧都係嚟香港做嘅，有好多都。咁但係啦，到呢個疫症爆發嘅時候咧，佢哋都要達至佢需要做個診斷嘅嘛，係咪？咁佢哋咧當時有將咧中檢咧就係喺個拱北嗰度咧嘅檢驗室，即係我哋化驗室，香港人機密法。咁啊，嗰啲工作人員啦、啊，啲檢驗嘅平台分析儀啊，或者啲藥水啊、法則，全部咧搬咗去澳門。咁所以當時去做到好大規模嘅。咁但係因為澳門同香港咧個法制係並不一樣嘅，咁所以咧嚇佢喺澳門可以做啦。咁嚟香港咧，佢可能都要咧符合翻香港嘅法例先至得咯。咁而家睇佢究竟佢有點嘅安排，而可以符合到香港嘅嗰個醫務化驗所。嗰、那個即係、就是、個檢驗個呢、這個管理委員會訂立嘅359張法例滿足到咁就得啦。但係呢、這個即係、就是、你話啊，點解去咗採購咗咁先咧？咁呢個就我就答你唔到，就要問翻佢哋有關方面啦。 係李生啊，頭先聽你咁講咧，似乎特區政府係冇採購化驗服務嘅經驗，今次算係咪比較第一次咁大規模做呢個採購行動嘅咧？ 我相信是，因为呢、這个即係好似呢次呢个疫症嘅規模呢，我諗都係香港好多年呢，我早几十年都好少见过咁大嘅疫症，而政府以前採購都係一啲冇咁大量啊，因为佢自己都有，因为经过呢个化驗室自动化咁样，佢哋都有佢嗰个好强嘅检测能力，咁并且呢好多时呢 政府化驗所都會信翻政府醫院嘅檢驗啊，好多時都咁，所以好少話咁大規模去往外去採購呢啲化驗服務。 有咩中谷或者提點可以俾特區政府參考噶？點解人哋第一次做武術喎、啊？真係。 佢哋叻过我嘅应该，咁咧其实所谓嘅中谷就，我觉得点呢个系一个，即系话我成日觉得呢次就系一个特大嘅疫症啦，特大疫症即系话如果用自然灾害嚟讲，好似海啸咁喺嘅呢个病情咧排山倒海咁嚟啦，咁所以但系我哋要处理呢样嘢嘅时候咧，都唔可以将发大乱嘅。我哋咧應該都有我哋固有嘅系統，我哋點樣咧喺我哋現有個系統喺盡量咧可以喺我哋現時嘅系統嘅框架下去做，令到咧原本我哋對呢個系統能夠對市民啊、對被檢者個服務得到保障呢樣嘢咧，能夠維持，唔好因為急啦就犧牲咗佢哋嘅安全系數，影響咗個質素。咁呢個係好重要嘅。 好啊，唔該曬李偉振啊，李偉振就係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嘅主席。咁啊，陳志傑啊，今次涉及即係傳媒報道或者叫起咗底啦嘅一啲機構咧，都係有啲嘅中資嘅背景嘅嚇。咁甚至咧，而家即係坊間好多謠，做好多嘅傳言啦，就話啊，如果做大型檢測，會唔會一啲嘅香港人嘅一啲DNA 啊，就會送上內地啊？咁政府都要即係出稿去澄清啊！咁另外就係即係可擔心好多呢啲，即係而家起咗底咧，就更加係多唔同嘅一啲嘅質疑啊、非議啊，咁點樣理解呢個現象咧？ 我谂无论有根据冇根据都好啦，全民检测或者检测嘅活动系要双方配合，唔系净系政府或者系化验师去做，市民都要配合，好好地俾你去检测嘅。咁所以呢啲嘅谣言要尽快澄清，或者要增加呢个采购或者系服务透明度嘅 系啦，即系要可能会唔会系特区政府嘅解说有足唔足够咧吓？咁我哋听一节嘅七点钟新闻先啦，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人大常委会作决定，授权成立任期一年的过渡立法会，透过再宣誓的方式授权现届议员延任一年，可避免用释法解决真空期的问题。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强烈热带风暴黑格比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六点，黑格比集结在杭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浙江至江苏一带，并逐渐减弱。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听日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四初时有雷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些特别交通先，讲到东区走廊去中环之前在兴发街对开有意外事故，现时就还是处理当中的，都是有些挤塞的，龙尾去到油街附近。东区走廊去中环兴发街对开有意外，龙尾近油街。而九龙深水埗的元州街，较早前因为有火警事故，近住石硖尾街至南昌街一段的元州街呢，仍然是有封路措施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不能够通车的。所以现在大埔道去美孚方向呢，交通都是受到影响，有少少挤塞。同埋都想提醒大家，现时部分地区落雨嘅，咁希望揸紧车嘅你咧要小心同忍让啊！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健康东街，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电信大厦，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比较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龙尾近平石村噶啦。而现时咧，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段都系比较多车嘅。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噶啦。新界路面方面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咁啊现时仲系多车嘅，龙尾就去到美林村，去上水粉岭方向吓。咁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至丁九段嘅交通亦都系繁忙。 荃灣德士古道天橋咧，今晚會有工程嘅，咁啊早少少提下大家啦。德士古道天橋喺今晚十點去到聽朝早上六點鐘，介乎清泉路至到青山公路一段嘅橋面段咧，來往方向會臨時封閉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沙头角公路落叶路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以被罚款320元，所以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黄子晴。我觉得阅读是当全世界同我绝交，剩低的唯一朋友。我觉得阅读是什么呢？是我的终身伴侣啊。 一分钟阅读，八月开始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黄子晴，八月开始与你一起走过。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陈志杰喺度。陈志杰头先讲开咧呢个扩大检测咧吓，点样睇而家疫情底下嘅内地同香港嘅关系咧吓？因为咧就见到而家喺检测扩大方面咧，就有内地嘅支援队嚟咗香港啦吓，会扩大检测，话想一日做到十几二十万啦吓。咁另外咧就喺做检测嘅一啲机构入边咧。都有好幾間咧，係屬於呢個嘅中資背景嘅嚇。咁而咧，政府咧就係曾經出稿啦，咁就歡迎呢啲嘅支援隊嚟到香港啦。咁啊，支援隊嚟到嘅時候咧，就有曾國衛局長啦、陳肇始局長去到迎接啦。咁而咧，最近亦都見到咧，就係內地新華社啊嚇有一篇嘅時評，咁就以《偉大祖國是香港戰勝疫情和一切風險的堅強後盾》講到啦，咧內地喺疫情之中咧就幫咗香港。好多嘢啦，咁包括咧就系呢个嘅呢啲嘅派出一啲嘅检验人员啦，以及咧就系譬如系帮香港就系掌握啲嘅疫情嘅信息啊，同埋香港向香港出口啲口罩啊、防护服等等嘅物资，即系口岸管控咧又帮晒香港去一齐配合咁等等。点样睇而家即系疫情底下呢个内地同香港嘅关系，咪都出现咗一啲微妙嘅变化咧？ 嗱，头先嗰篇文章啦，主要就系话祖国是香港永远的坚强后盾，类似讲法咧。喺2003年咧，各位听众可以揾翻资料，都系出现过噶啦。当时沙士啦，咁都有类似嘅论述啊。咁当时嘅北京都有医疗物资，仲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督办，我记得系啊，系亲自总理督办咁样去运物资过嚟香港度去做沙士嘅治疗和预防功夫嘅系。咁跟住去到沙士之後，香港經濟需要諗辦法復甦啦。咁都有類似咁嘅論述，都係祖國是香港的堅強後盾，所以就有自由行政策啊，有好多嘅CEPA 嘅惠國優惠香港政策就會係出咗嚟嘅。係咁到今次今年呢個嘅新冠肺炎都有類似嘅政治嘅論述嘅，由一開始年頭已經有類似咁嘅論述嘅啦，已經嚇。咁到依家。就有內地嘅支援隊伍嚟啦，亦都係有一啲嘅計劃要做，咁呢個論述更加大。但係個情景唔一樣㗎啦，已經嚇。2003年當時咧，胡温嘅政府咧係俾人一種改革啦，同埋一種都幾謙遜嘅印象。當時中國嚟講咧，都係世界幾歡迎佢，希望佢加入世界大家庭。咁呢個論述就比較叫做係有效啲。咁同依家中國嘅形象，又或者係依家嗰個中國嘅領導體制，比同世界嘅交往咧有啲唔一樣嘅，所以今次論述係多咗好多雜音喺度嘅，會係。 所謂雜音，你係講緊點樣咧？ 質疑佢咯。 吓，即系譬如话中国喺世界系咩角色咧？咁样，胡温时代同依家嘅时代都有啲唔一样嘅评论啦。吓，主要嚟讲，依家世界嘅舆论，尤其西方舆论，对于中国大陆系真系老实讲敌对咗好多嘅。系呢个气氛之下咧，好多所谓中国嘅援助计划啊，又或者佢嘅支援计划嘅话咧，就会受到质疑噶啦。唔系净一个香港啊，譬如一带一路计划。咁喺世界好多地方都受質疑㗎啦，依家或者中國好多嘅援助啊、投資計劃咧都被質疑嘅，咁呢個氣氛咧都影響到香港輿論嘅發展嘅係。 係，咁香港即係之前都好多傳言，頭先引述過啦，即係有啲人擔心香港人嘅即係啲檢測會唔會上到內地咧，咁要特區政府澄清啦。之前亦都有一番討論、就是，就係即係內地醫護應唔應該嚟香港度去到做臨床工作啊，又有一番嘅討論。睇嚟嗰個即係內地同香港嘅關係喺呢個疫情之下都有唔少嘅一啲摩擦咯，可以會唔會係？ 我諗我哋做評論或者係做嘢，盡量以專業為本啦。但始終呢個社會係有情緒嘅，係都唔止香港社會，係呢個世界都有啲情緒嘅，係。咁所以尤其是今次新冠肺炎疫症嚟讲呢，咁最早发生嘅地方真係喺中国大陆。咁所以呢方面都成为世界舆论好多讨论嘅地方。所以亦都係呢个背景之下呢，就多咗头先我哋倾嘅杂音啦。 好啦，转一转话题啦，陈志杰啦，跟住落嚟个题目呢，可能你都系其中一个即系持份者啊。因为我知道陈志杰呢就 系 一位爸爸嚟㗎。係。介唔介讲下你小朋友几岁呢？ 三岁几囉。 我三岁几应该系读緊幼稚园喎。 冇错啊。 咁尋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嘅最新嘅宣布，會唔會對你有啲咩嘅影響呢？因為佢尋日就宣布啦，就係話咧全港學校咧可以按住原定嘅日子開學，不過咧就一啲嘅面對面嘅授課咧就唔可以做啦，咁就只能夠用其他嘅模式，包括咧係網上係進行教學啊，讓學生咧喺家中學習嘅。咁但系咧个嘅问题咧就会落喺即系家长身上啦，好多家长就会问：，哇，我点知道即系点样去帮个细路去到学习咧？咁尤其是如果阿陈志杰你自己小朋友系读幼稚园嘅时候，点样做网上教学啊？佢能唔能够真系坐定定做一个网上教学咧？还是好多嘅一啲教学嘅工作可能落喺家长嘅担子上面，会唔会咧？ 有一个关键词都几火红，叫做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咁啊，依家真係 school from home 或者 homeschooling 咁滯㗎啦，全香港都要做呢個體驗嘅，真係究竟喺在家教學嘅滋味如何呢？冇得慣唔慣㗎啦，到呢個時勢呢，唔慣都要一定要慣咗佢㗎啦，係。咁主要就 能夠講下你自己屋企經驗啊。 咁首先家長或者係生活模式會好大嘅重新改變啦，係因為以往小朋友可以返學呢都幾有規律㗎，即係起身啊，或者係集體活動啊，老師有集體規律咁樣。咁呢集體規律嘅訓練呢，咁依家就要我哋屋企自己去俾返佢啦。即係冇咗其他小朋友之下，點樣維持住你嘅生活及集體規律，仲有學習進度做到呢？咁學校都有指引俾我哋嘅。咁不過都要靠家長努力去追返個指引啦，或者係睇住進度去追。咁呢個對於香港好多家長嚟講都係一個新體驗啦。咁中唔中意都好，享唔享受都好，都要即係俗稱嘅食咗佢都要真係、 哦。即係規律就講緊，即係譬如嗌小朋友起身啊，嚇食飯啊。咁小朋友話：嚇都唔使翻學，點解要咁準時食飯起身咧？咁係咪呢啲咧？ 係啊，即係你屋企要俾佢一個有學翻嘅感覺，但係佢唔使翻學嘅係、 啊。 有做功課嘅意識，但其實佢知道根本呢啲功課就應該做完之後都唔知點樣幾時交噶啦。嚇、 啊！ 將你個屋企呢個空間咧，同時屋企再加學校，咁都係一個新體驗嚟嘅 係。系咁网上咧，系咪呢半年系咪都系幼稚园都系网上教学？咁你哋做唔做到啊？ 我谂有教材啦，咁、校方都有教材俾我哋嘅。咁我都见到老师尽做噶啦，即系大家都尽做嘅啫。咁有影片啦，有工作纸啦，亦都有填色啊，好多嘢嚟噶啦，系。咁但系始终都真系要每个家庭自己想办法。去让孩子就算冇学翻，都做到好似有学翻嘅感觉同纪律咯，要系 系可能都系好多家长都好头痛嘅问题啦吓、啊。各位听众啊，如果你会唔会日都有屋企有小朋友咧吓？咁啊嚟紧啦，虽然可以开学，咁但系就冇得面对面授课啦。咁、好多都系要去翻网上教学啦。咁、大家又会唔会有啲咩嘅关注或者咩嘅忧虑咧？有冇啲你自己屋企嘅一啲经验可以同大家分享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幼稚園校長啦，又有幼稚園校長就係阿陳嘉文啊，陳嘉文你好， 係校長你好， 你好， 你好，系都想请你介绍下自己先啦，因为我知道你除咗你有你旗下都有几间嘅幼稚园，咁有啲有私立，有啲系幼稚园计划，系咪啊？ 系系，我哋有两间学校系喺十五年制嘅优质教育底下啦，个计划底下，另外有一间咧，因为系国际课程，所以就系、是。唔喺呢个计划里边嘅， 系即系私立嘅吓。咁啊，寻日咧就系杨润雄局长就宣布就话可以召开学，不过咧就唔能够面对面授课啦。咁你哋又系咪要准备新一轮嘅啲网上教学啊？ 其实咧，喺呢几个月呢半年里边咧，其实每一次即系教育局嘅有啲嘅新嘅措施，我哋都要相应咧去做一啲嘅调节啦。咁琴日讲话内容呢，咁因为佢话新学期会继续啦，会如常开，咁但係呢我哋就唔能够做一啲嘅面授嘅课程啊，或者校内停咗一啲活动。咁我相信因为局长讲嘅时候可能都係有包括咗所有嘅学校，咁就唔係单单淨係讲幼稚园啦。咁我亦都因为我哋而家係暑假期间，咁所以我哋其实都喺度准备緊新学期开课嘅一啲嘅安排。咁喺安排上我諗我哋仍然即係都会係即係如果係如期开课个开课日期係不变，咁我諗我哋嗰、那个暂时你话喺网上嗰个嘅电子学习呢，其实一路喺停课期间大家都一路做緊，但呢个又唔係只是其中一个的途径啦，因为在停课期间小朋友都是即老师有安排他们即我们有开放校舍，小朋友有部分呢真是有需要的家庭，他们仍然可以回来学校呢是使用服务的。 对。 那他们亦都会当然做好那个的预防措施啦。我哋会分咗好小组啦，咁佢哋都有限度嘅接触嘅活动，譬如佢哋会有阅读啊、美艺啊、玩具啊、茶点啊、大肌肉活动啊。咁如果全日班仍然都有佢哋会有早餐啊、午睡啊、午膳啊、下午茶，呢啲係仍然有嘅。因为真係有啲家庭啦，特别我哋见到有啲 M 班嘅家长佢哋要返工嘅。咁佢哋真係要需要服务，我哋仍然开放。咁、 okay, 但係即係你話有冇電子嘅授課啊嗰啲呢，咁我諗小朋友大家都知啦，咁細嘅小朋友佢哋其實係需要感官，透過感官去認識同埋建構知識，咁同埋要透過實際嘅經驗去學習個生活技能啦同態度。咁所以喺幼兒教育裏面我哋就唔可以淨係單靠呢個電子授課囉。佢嗰個實際操作有一定困難，頭先都有家長講啦。即是家长要陪同啦，所以学校其实是提供一些好即是一些实体的物料，即是过往这几个月我们譬如有一些美劳用品啊、泥胶啊，或者按年同那个不同年龄的发展呢，提供一些游戏活动啊给他在屋企进行啦。咁这个就是即是在停课期间校舍保持开放啊，同埋我哋一路停课不停学咧，所做紧嘅嘢咯。 啊，你头先讲话一啲即系譬如美劳啊、吓泥胶啊呢啲嘅工具啦吓，咁、其实点样分发俾啲学生咧？还是即系家长可能自己屋企未必有噶噃？ 我哋安排家长翻嚟攞嘅，喺、一段时间里边分阶段，我哋都唔想学校有即系好多嘅人流集中喺同一时间嚟，即系攞嘢、攞物料啦、交收啦。咁所以我哋喺唔同班或者唔同级咧，我哋都有一啲嘅安排，俾佢有足够嘅时间。咁喺校舍嗰度咧，去取同埋放，即系你做完之后，你可以即系有啲家长佢如果唔想交翻嚟嘅，佢可以透过电子嘅媒体咧，可以系摆上个平台嗰度咧。交俾家长，交俾老师，咁都可以嘅。咁、但系有一个交收嘅安排咁样咯。 咁、但系即系呢啲在家嘅学习咧，真系好睇家长可以帮到几多，因为即系老师唔喺度啦，变咗家长就要担当埋老师嘅角色啦。其实幼稚园会唔会都对家长有一啲嘅指引啊、吓支援啊？点样可以确保个小朋友真系做到，或者家长系咪识得教咧？咁吓 系。其实而家我哋喺嗰个电子嗰个嘅平台里面呢， 就唔係淨係針對對象係小朋友咯，因為其實小朋友要靠家長開個電腦或者係要靠家長去幫手使用。咁有時候我哋就會將啲家長教育嘅信息擺咗喺嗰個電子嘅授課裏面咧，就唔係真係授課啦，可能係一啲信息教咗家長先，等家長喺屋企點樣同小朋友做。咁但係就真係好睇嗰個家長係咪有時間，或者佢本身係咪有工作，其實都未必一定個個能夠做到呢一樣嘢。咁同埋喺停課期間，我哋都睇到有一啲 family， 有一啲家庭咧，佢係真係需要翻學校，即係有人照顧小朋友嘅。咁所以我哋其實都要即係除咗呢啲網上嘅學習，除咗有啲實體嘅活動，其實校舍開放亦都係佢哋有需要去使用咯。 嗯，係喎，校長啊，頭先你提到校舍開放啦。唔知平均嚟讲，一班有几多个百分比嘅同学系会翻翻嚟学校度嘅咧？要系 嗱，其实我哋三间学校咧，我哋都有小朋友咧，去使用嘅服务。咁、但系使用服务有啲小朋友咧，佢系成半年冇断过嘅，吓、因为佢真系有呢个需要嘅。咁、而佢有啲咧就系、可能我一三冇人凑，有啲咧就可能系净系有某些日子佢需要。咁佢就會填咗張 form， 預先話俾我哋聽佢會翻嚟啦。咁而個比率咧就唔高嘅。其實如果你話使用開放服務嘅咧，而家我哋見到我哋分小組咧，其實都係一組，可能即係每間學校我哋都有一組嘅小朋友咧喺度即係進行緊活動。咁佢哋咧就因為佢嗰個人數細啦，咁、我哋亦都即係無論佢人數多少，其實我哋而家咧都係用一個比較細，即係嗰個師生比例比較高喎，去做。譬如喺高班復課期間啦，我哋除咗口罩啊、探熱之外咧，其實我哋會善用學校嗰個空間，將小朋友原本嗰個人數減半，即係平時可能十個，你而家得五個。咁安排家長咧，亦都係分階段送小朋友翻學、放學，以減低同一時間出現嗰個人流啦。咁同埋我哋將一啲集體活動咧，即係校內嘅集體活動咧，我哋冚唪唥刪除曬噶啦。咁就等小朋友咧喺每一次使用玩具啊、公物之後咧，之前咧佢哋會消毒雙手啊，會消毒啲玩具啊。咁其實小朋友喺嗰個高班復課，其實我哋嗰個人數都唔少噶，咁但係咧，我哋將佢善用咗個空間咧，都令到即係嗰個情況咧係其實係做得好好嘅小朋友，好mature，比我哋想象中。其實可能好過大人添、 好、校長、其實剛才都、介紹的時候都有提及你自己都有一些私立的幼稚園、坊間都很擔心呢，就是、會不會說轉了做、網上教學，有些家長覺得、其實都沒得是 親身教了，好像不太划算，於是呢就有退學的現象。你自己旗下的、私立幼稚園有沒有退學的現象呢？會不會出現一些你們經營的困難呢？ 當然有啦，我諗呢個唔係我一間學校啦。其實學校而家咧，唔係冇學生而出現財困咯，而係喺個制度下，我哋必須即係私立學校，我哋都要依照政府嗰個疫情下嘅措施咧，我哋需要停課。咁喺過去半年裏面，其實私校我哋都係仍然要維持我哋啲員工、啲老師嘅生計啦，支付租金啦，同埋經常開支。咁喺個嗰個疫情持續底下咧，之前我哋即係冇，而家冇咗即係社會社署嗰個資助之後咧，其實真係面臨倒閉嗰個情況咧，係好擔憂嘅。雖然局長話今日未見到，但係今日未見到唔代表即係唔會出現咯。因為如果等到出現嘅時候，我擔心係太遲啦。因為其實我諗幾個月前，其實大家記得阿羅志剛局長咧，曾經喺推出呢個疫情資助計劃之前咧，其實佢曾經提到2003年沙士之後，社會出現咧係嚴重不足以應付2至3歲即係 N 班嗰個嘅學額嘅。咁而家其實咧都係供不應求噶。咁但係因為疫情底下，大家都好擔心，唔敢俾翻學啦，翻學亦都即係。他們有一個憂慮在這裡， 所以其實 我想指出就是說長遠的經濟角度來看呢， M 班是可以幫到很多家庭很多父母是投入市場保住整體香港的勞動力，等到疫情過後呢香港可以立即重啟的經濟。其實 M 班現在我們是最需要就是那些學校呢是最需要，私校裏面是最需要大就是政府幫助，其實他那個保住 M 班的政策和那個保就業的理念呢是一致的。其他行業的保就業資助下呢他們仍然有入息，但是幼兒園呢其實過去半年可以說是零收入，退得的已經退了，所以單靠保就業呢是不足夠即是繼續去營運咯。所以我想政府真的要考慮是不是要再推出之前社署的資助，因為 M 班的家長很多呢我們做不到網上那個學習的，即是 M 班的小朋友回來學校其實就是透過那個實際經驗啊，他透過活動去學習，學習群體生活嘛。所以如果你說靠網上我們根本是即是很難去做到，咁同埋政府其實去考慮復課嘅時候，係咪應該獨立考慮幼稚園、幼兒園佢哋嗰啲家長同埋小朋友嘅需要，而唔係將我哋同小學、中學佢哋有啲咩 DSE 啊、有咩考試啊，即係佢哋要復課先啊，而唔係咁樣。因為我哋其實睇到咧，幼稚園嗰個情況好同小學、中學好唔同，我哋嘅師生比例咧係好好嘅，我哋嘅人手。我哋嗰個喺嗰個控制嗰個疫情啊，喺措施方面咧，其實我哋做得即係我哋睇復課嘅時候，高班復課啊，見到啲小朋友係好成熟啦，同埋係好 controllable 嘅嗰啲嗰個情況，嗰啲措施佢哋係好合作、好 cooperate 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其實考慮復課嘅時候，可以獨立考慮，譬如話。是不是幼稚園其實可以給一些指引我們，譬如說你可以是分時段去上學啦，分日去上課啦，即我們見到有些國際學校在復課期間其實他們都有用到這些策略的，那我們在即希望政府可以給一些指引令到家長其實放心，即其實我們現在都開放緊校舍，校舍都開放的時候呢其實小朋友都是回來都會回來活動的，我用呢一個嘅概念嘅話，我又睇唔到即係點解完全係即係幼稚園係唔可以獨立考慮佢個復課嘅安排咧。 Okay.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啊吓。刚才接受访问嘅咧就系一位幼稚园校长陈嘉敏啊。咁我哋呢度嚟到呢度咧，都想呼吁大家啦。如果喺屋企有小朋友嘅吓，如果系都听到寻日杨润雄局长嗰个嘅宣布，就系话嚟紧可以开学，不过咧就冇办法咧就系面对面授课啦。啊，咁头先都。傾討論過即係幼兒教育呢個問題啦，小朋友係咪真係適合網上教學呢？咁遇上咩嘅問題呢？大家聽眾有冇啲咩嘅親身經驗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咧，轉頭同你大家一齊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5宗属于本地感染，另外有50宗初步确诊。当局晏昼再公布多1宗死亡个案，累计41个患者离世。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红磡街市和土瓜湾街市都有鱼档档贩确诊。擔心是否與現場環境有關，他呼籲長者要避免外出，如果曾經到過濕街市要保持手部清潔。直銷公司 Star Global 群組多2宗確診，3宗初步確診，另外有1宗相關個案，患者和早前確診者到過長洲玩。對於連續2日確診數字不過100宗，張竹君說一般星期初的個案數字會較少，暫時不能夠說疫情是否已經緩和。紅磡街市和土瓜灣街市新增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紅磡街市累計有10宗確診，5宗涉及4個相連的魚檔， 另外的个案包括在干货、冻肉店工作的人士。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视察红磡街市之后说，有多种可能性导致街市有个案爆发，但透过鱼类和空气传播的机会很低。最大机会是染病的人到过街市留低病毒，但未知是透过什么的渠道传播。他又不排除街市里面有猫隻被确诊者感染，之后在街市周围捉老鼠或者去到鱼档徘徊再传播病毒。袁国勇说，已经在街市搜集鱼档砧板和污水渠等的环境样本，又说街市一定要再消毒，将老鼠和垃圾清理好。东铁大围站发生持刀行劫案，警方说下午五点几，一个男人被两个男人袭击，遇袭男子被抢去一只手表，头部、背部和手脚受伤，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送院时候清醒。警方在大围站附近搜捕，未有人被捕。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不同意大律师公会早前就政府押后立法会选举一年发表的声明内容，认为是基于政治多于法律根据。梁爱诗说，认同基本法保障港人的选举权和被选权，但同样保障市民的生存权利。市民的生命正是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威胁，过百万个市民在同一日投票将会带来高传播风险，增加社区爆发的可能性，导致公共医疗系统崩溃。另外，部分在香港境外的市民未能够回香港投票，长者亦都可能因为较高感染风险而不投票。梁爱诗又说，特区政府不能够修改基本法第六十九条有关立法会任期的规定，因此行政长官有责任提请人大常委会寻求协助，令到立法会不会出现真空期。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听日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四初时有雷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乐兴发街之路的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而家只系有左边第一线可以通车，车龙长翻噶，龙尾去到近北角渡轮码头。重复一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兴发街之路的意外都仲系处理紧啦，只有左边第一线可以行车，咁龙尾咧就接近北角渡轮码头。另外在九龙深水埗元洲街，因为较早时发生过火警，介乎石硖尾街至到南昌街的这段元洲街第一和第二线还是封闭的。另外在龙翔道都是有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的中线是受阻，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和上狮隧的龙尾就排到去彩虹村。窝打老道上狮隧的龙尾就在多实街，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只是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只是接近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的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落叶路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又或者超车之前，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适不适宜全民强制检测听众赵先生？ 强制就可以分出边啲系有阳性，边啲阴性，咁就易于处理嘛。 听众郑先生， 我哋有冇可能请翻最近两三年退咗休嗰啲技术人员咧？即系临时约，咁我哋香港个人手又唔需要搞到我哋内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倾紧嘅咧就系杨润雄局长、教育局局长咧，寻日就宣布话学校可以如期开课，不过咧就唔能够面对面授课啦。换言之咧，好多学生咧可能又要继续呢个网上学习嘅呢个生活啦。大家点睇咧？电话1872311，陈志刚，你听听听众电话先。 好啊， 有赵女士喺电话旁边啊。赵女士 你好， 喂，系你好啊，你好啊，系啊，咁我想讲下我个 case 嘅，咁我个女咧就唔系读幼稚园嘅，佢就读育婴院嘅，咁就系俾嗰啲零至两岁嗰啲双职父母，跟住就冇人照顾小朋友，然之后就送入去即系类似 preschool 咁样，但系就系即系个婴儿嘅 preschool 啦。咁其实咧，佢哋都跟系都系跟教署嗰个 practice 嘅，因为佢哋其实 under 社署管啦，但系我即系我间育婴院就同我讲，就话佢哋都系跟翻教署啦，咁就系变成呢半年咧，就系即系特别系七月之后啦，佢就直情话俾我听，系成间学校 close 咗，即系唔俾我哋去，即系唔 suggest 我哋再送小朋友翻去啦。咁再之前咧，就系唔俾我哋系即系。日日咁送翻去俾佢哋湊咯，咁就變成我哋要自己另外又揾人去照顧個小朋友啦。咁因為我同我先生都要翻工，即係我哋都冇 work at home 咁樣啦。咁又即係學費，我哋又要照樣繼續俾，因為其實育嬰院嘅學費其實都係貴過 N 班嘅。咁我哋就覺得即係好大壓力咯。咁都想睇下，即係政府會唔會有即係另外一啲方法可以處理到咁樣嘅？ 好啊，多謝曬趙女士。多谢你。我哋听到位听众先好嘛？有任同学喺度，任同学 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系请讲啊。 升中一嘅学生嚟嘅， 系 咁啊。即系之前一段日子咧，即系喺之前一段日子咧，就都系试过停课几个月啦。咁啊，我间学校咧都系试过，即系用网上教学嘅形式，但系咧就要。因为用呢啲网上教学咧，就有一啲资源啊，例如嗰啲手提电话或者 iPad 嗰啲电脑啊，嗰啲先用得噶嘛。咁咧就话老师咧就有一啲时间咧就会喺嗰、那个有啲Google Classroom 嗰度咧，就嗰啲即系职场嗰啲教学啊。但系咧就我家人咧就要去上班啦，咁就去接合唔到老师嗰个职场教学咯，所以就要等屋企人翻嚟先可以用呢个网上教学嚟，可能要重温翻咯。 有冇同学校反映过呢个问题啊？因为据我所知，其实而家即系政府都有一啲嘅计划啦，去帮一啲嘅家庭，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去到即系去会唔会借电脑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一啲上网嘅一啲支援嘅，咁有冇办法啊？ 但系而家咧，即系好似嗰啲之前咧，其实社区中心啊，即系未有呢个疫情之前咧，社区中心嗰啲都有借电脑嗰啲嘅，但系而家冇开啊嘛。 明白，咁啊，就嚟紧开学咧，第一日即系升中一啦，咁都冇办法同喺学校嗰度见呢啲新同学，有咩感觉啊？ 同埋而家升中一咧，就 因为即系啱啱去到一间新嘅学校啊嘛， 系啊， 咁即系我都唔系太清楚咧，即系个学校点样通知，即系用边种网上嗰个教学形式咯。 嗯，明白。 冇得互相接触啊。 系系系，好啊！多谢晒吓任同学，多谢你嘅分享啊！咁点算咧？即系嚟紧好多学校、好多同学、好多家长都好多挑战啊！真系 系啊！其实香港系好多好似赵女士嘅双职家长嘅系，咁双职家长真系好无奈地好需要呢啲服务啦，育儿服务啊 ，M 班啊，咁冇咗呢个服务，真系佢哋好头痕，好头痕。第二就 系 赵同学，头先任同学啦，系。其实咧，网上教学真系唔系就咁样攞电话就得噶啦，先唔讲究竟。这个网上教学真的是有阶级问题的，走出来的。就这样教学软件，我怎么说 Zoom 啦、Microsoft Team 啦、Google 有 Google Meet 啦、同 Google Classroom 啦，跟住有啲人中用 Skype 啦， 都有资讯科技嘅技巧先做得到。 每一种当然你可以大同小异，但系都要注意咧，都真系需要啲适应嘅，真系。 我休息一阵，转头再倾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大家系咪都觉得戴口罩好焗同埋好热，又唔能够同亲戚朋友一齐去食饭，觉得好闷呢？但系其实呢啲都系有实际嘅需要。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反复系世界好多专家嘅预计之内，一旦放宽限制，就会引发新一轮嘅感染。呢两个星期疫情反复，好有可能系市民防疫疲劳嘅结果。在嚟紧嘅日子，大家都要坚持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千祈唔好功亏一篑。如果怀疑自己有病，就有责任尽快求医，同埋进行病毒测试。呢场仗，我哋香港一定要赢。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诚信。是不是一生人最大的资产呢？那诚信是不是要得到别人的认同？如果诚信破产，是不是无可挽救的呢？会不会有救星？怎样增加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呢？岑日飞、陶国章、卢杰雄一起讲诚信。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3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陈志杰，嗱，我哋倾一倾咧立法会选举押后所带嚟嘅一啲问题同讨论啦。嗱，据报道咧，而家咧就系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咧就嚟咗香港，咁根据报道咧就话呢两日咧就见过唔同嘅一啲建制派人士吓，寻日同今日都有见。咁据报道咧就话今朝早咧就张晓明咧就同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见面啦。亦都咧系呢两日都见过唔同嘅一啲人士啦，咁而咧就系有亦都多咗唔同嘅一啲建议咧，就出嚟咧就系佢哋去到讨论啦。究竟包括就系现任议员去到延续一年吓，去到填补个真空期啊，还是嚟紧呢一年嘅押后选举呢个真空期系成立一啲过渡嘅议会或者即系看守议会去到做咧？咁睇嚟咧，而家有唔同嘅一啲建议啊，陈志杰 系。有个词汇咧，我都好耐冇听过，叫做临时立法会，应该系1997到1998年出现过。当时冇咗所谓直通车，简单嚟讲就系香港特区唔会采用喺港英年代嘅议会，咁所以就有一年所谓嘅真空期，咁就提早喺大陆度就选咗临时立法会出嚟。我都估唔到咁多年之后咧，我重新听过呢个词汇，咁所以今次都系一个超乎香港法例。做嘅嘢嚟嘅，我哋讨论过立法会条例啦，基本法都写明立法会任期4年嘅系，咁就算押后立法会选举1年咧，都系未试过第一次嘅，所以可能好多嘅新事物会继续出现嘅系。 嗱，嚟紧咧就系周末嘅时间咧，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啊，咁就会开会啦。咁啊，之前都预料会唔会系会倾呢个香港嘅立法会一年真空期嘅问题咧？咁而究竟用咩方法去处理咧？即究竟系真系一个临时立法会啊，还是延续现任议会嘅一啲议席啊？咁而如果真系要有呢一年嘅一啲填补嘅时候，咁早前啦，咁又有4名咧现任议员咧去到参选，咁但系咧就俾选举主任咧。 就係裁定佢提名無效，即係俗稱 DQ 啦。咁呢四名現任議員又唔能夠順利過渡咧，都係大家呢幾日咧就喺度討論嘅啲話題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一齊傾下。電話旁咧請嚟一位嘉賓，就係新民黨主席，亦都係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啊。葉劉淑儀你好， 葉太你好， 你好， 你好。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呢兩日有冇見過張曉明副主任呢？ 我不见咩中央官员，唔方便讲啦，系嘛？ 咁但系就即系有冇即系都见到有一啲新民党啊，你哋嘅党员啦、啊，就都去过中联办啊，咪都讨论呢件事。 佢哋出席一啲青年人一组嘅讨论。李子敬出席系青年人个组嘅讨论，即系教青年嘅人啦、 啊，系嘛？即系唔直接同呢个立法会选举押后嘅议题有关。 我想都是近讨论都是近期最关注的问题啦，是吧 okay, okay.、好啦，不如讲下你自己的建议睇法好吗、即是嚟緊呢一年的所谓立法会真空期应该怎样处理呢？ 这个真空期真的是行政长官无权处理的、因为他只可以用紧急的法例呢将个选举押后一年，但我们立法会的任期呢就基本法写明的，除了第一届之外呢、就是四年一任。咁、所以我嘅任期就去到9月30号，咁呢个林太佢冇权力去处理，所以佢真係要提请中央去解决啦。咁中人大常委呢就有立法权嘅，亦都有解释权嘅，咁佢一系做个解释一系做个决定啦，即好似解决一地两检嘅问题咁，人大常委都系作咗决定啦。咁现阶段就好难话预测佢点作出个决定啦。咁一个方法就系将现届嘅第六届立法会嘅成员最简单就延长一年啦，系咪？咁当然个问题就系原班人马，因为点咧？咁系嘛？咁就我认为咧就。不可以只看本地的法例、要看已经失效的国安法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例第六条讲明的嘛，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参选或者任公职的时候应当依法签署文件确认或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别行政区，即其实同我哋立法会议员嘅宣誓系一样嘅，亦都系同候选人嘅声明系一样嘅。咁不过既然系国安法生咗效啦，系嘛？咁我谂喺你组织个新一届嘅立法会嘅时候，我哋都系要再签署一次文件或者宣誓啦。正如公务员事务局长都讲过啦，第日根据呢一条咧，公务员都要做呢啲宣誓或者系签署文件啦。咁所以我谂就。在那个无论第七届的立法会，无论是将第六届顺延一年或者是再组织过一个啦，咁都要做这个经有这个过程，要去声明或者宣誓。 是，但我记得呢就特首林郑月娥都讲过话呢，即是其实这个处理这个的议员的参选权啊，以至即是现有议员的资格呢，其实同这个的立法会个任期咧，即系两件事嚟嘅。咁而家譬如，就算真系现任议员可以延任都好，咁其实系咪都要做多一个动作，去到决定，即系所谓上次参选被 DQ 嘅议员，可唔可以系留喺呢个嘅延任嘅议会嗰度咧？ 咁你睇下个决定系点啦。咁佢如果佢话，上一届第六届嘅成员咧。可以過渡的，咁但如果過渡，你根據立法會上任，你都要宣誓啦，你選到都要噶，係咪？我哋作為候選人，作一個聲明之後，選到之後第一日第一個會議，個個都宣誓噶，嗰有一個過程啦。另外，如果係你話執行國安法嘅第六條，亦都係要作一個簽署文件或者係宣誓啦，係咪？咁你都要有呢啲程序噶。 咁即係你会唔会建议嚟緊呢个嘅一年嘅期间，其实啲议员都要重新宣誓一次？ 咁你立法会条例系㗎嘛，係咪？你根本立法会条例系要宣誓㗎。 咁但呢个可能可能关注到究竟嚟緊呢一年究竟系咩个咩状态喎，即係譬如如果佢系一个延任嘅，延任一年嘅，咁即係佢延任嘅任期再延长啦，咁其实佢已经宣誓过啦嘛。咁但系如果佢真系一个临时或者即过渡议会，佢先至可能需要即係作出再次一次宣誓，系咪？ 咁要睇下人大常委个决定嘅字眼系点，系咪？ 就算佢话第七届系以第六届为基础啊，第七届可能都系一个新嘅一届立法会啊嘛， okay. 一定要睇到时嗰个确实嘅字眼啦。 嗯，系叶太啊，咁唔知根据你经验咧，假设真系有一个临时立法会走咗出嚟吓，咁佢可以点样组成嘅咧吓？譬如话系由现任议员延任啊，咁点样处理？另一位 呢个咧都系中央要考虑嘅一个难题嘅。如果组织一个临时或者过渡立法会咧，你点组成咧？系咪？你又唔可以选举啦？ 系。 咁你同回归前？九七至九八嗰个咧，当时系用筹委会嚟 嘅， 系啊系啊，唔错嘅。嗰个时候有个筹委会， 冇错，系。 系嘛？咁你而家冇啊嘛？ 嗯， 系嘛？咁你临时又点做一个选举委员会咧？系咪？ 系。 唔通你用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做咩？当时我系筹组紧，特区已经有个筹委会啊嘛。 嗯，冇错，系。 吓，咁所以而家我谂中央都系要头痛呢啲啦，系嘛？你当时有啊嘛，你而家冇啊嘛。咁你几日之内你点整？ 系冇错，我都谂唔到点可以做到呢啲动作，呢个动作真系啦。咁虽然话等中央嗰、那个或者系等人大常委嗰个决定点啦，咁但系譬如话香港都有好多从政资深嘅人员，好似叶太你咁样，会唔会我哋香港嘅从政嘅人士都可以整个比较实在啲嘅方案，等中央参考，攞翻个主导权咧？可以。 咁啊，呢几日中央官员见咗咁多人，可能好多人都有咗俾咗建议嘅。不过就当然唔方便公开啦，呢啲系嘛吓。咁就我谂中央大员落嚟都系听下各方面嘅意见，即系熟悉制度嘅人嘅意见啦，系嘛。 嗯， 系。其实讲到尾，你自己有冇倾向边一个方案？即系究竟系现任去到延任啊，还是成立一个过渡嘅议会呢？ 如果是时间许可有时间去协商一个机制呢，当然可以组织个过渡的协会啦。但上一次组织林立会呢是比较时间充裕很多。 嗯、 你知道啦，是因为政改吓。 是啦， 永康的政改做令到中英是真的反晒台啦，是吗？ 嗯、 那就那当时回归前的立法会就不能过渡啦、嗯、是吗？那没法子坐直通车，那筹委会就组织了个林立会，那都有个过程嘛、嗯、你不是几日就可以想到个方法、嗯、临急临忙协商一个委任的委员会推举委员会出来、 嗯、 是吗？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办法啦、嗯、是吗？这么短的时间你礼拜八号都开会啦，咁短时候你就谂到一个推举委任嘅机制，因为你唔可以选咗去委任嘅啫。 系，冇错，系 啦。 吓、嗯，咁、啊、但系即系譬如成立一个临时立法会啦，吓、啊，咁佢嗰个法理基础系乜嘢咧？系咪人大常委决定就可以成立到嘅咧？ 咁当然啦，人大常委第六根据宪法啊，吓、啊，人大常委权力好大噶嘛，第六十二条。成个特区可以有特区都是人，都是宪法第三十一条话有特区咁就有特区啦，系嘛？咁、 嗯、 啊，第六十二条就呢、这个人大咧可以修改宪法， 嗯、 可以监督宪法实施啊，可以制定特区嘅制度。人大第十三条、第十二条决定特别行政区嘅设立及其制度。系嘛？咁就咁当然佢有咁嘅权力啦，而人大权力可以人大常委行使噶嘛。 嗯， 你又点样睇？唔好意思，你又点样睇？呢、這个嚟紧呢一年啊，嗰、那个议会嘅权力喺边度咧？即系当然，可能大家可能会比较觉得，即系譬如财政预算案嘅表决系比较重要嘅。咁但系譬如其他嘢咧，即系譬如一啲法案啦，吓一啲嘅拨款啦、工程嘅拨款啦等等，呢啲系咪都可以呢一年嘅议会可以做到咧？ 咁如果佢係人大常委授权成立嘅立法会，冇理由佢权力会少咗㗎喎。第一就我睇唔到法律上点解佢会变咗一个权力缩水嘅议会。第二我哋实际上都需要有一个能够做所有可以做到工作嘅议会，一年都唔想浪费嗰一年成日批准财政预算案。就算我哋下休会之前，七月八号休会前都仲有好几条政府嘅条例未通过的，这些功夫都要做的、 嗯、 立法会工作不是当然很重要，就是批这个预算案，不批就可以触犯一个宪制危机、 嗯、 但是财委会、啊、我们散户休会之前都还有很多团体人士来游说我们，有些钱要批，有些工作要做，所以我看不到为什么要做一个缩水的 权力就收窄咗个议会咯，咁系好浪费啊。 系啦，咁如果呢个讲法就系延任议会先做到啦，因为如果系一个新嘅临时立法会咧，咁上一届嘅倾未完嘅事项应该系完结噶嘛，我理解咁应该系吓。如果延任议会日下系咪咁样嘅真系？ 如果系人大常委可以成立一个临时或者过渡立法会，我睇唔到点解权力会细过正常嘅立法会。你记得1997至1998一年嘅立法会啊，都系好似平时嘅立法会咁做所有立法啊嘅工作嘅。 我无论延任又好，临时立法会都好啦。咁下一个问题就话第七届嘅立法会系三年定系正常四年咧？咁样有冇倾过呢个问题咧？系啦， 冇倾过，冇同人倾过呢个问题，系、嘛？但如果第七届佢呢个第七届基础就第六届嗰啲啦，系、嘛？即系 subject to 佢系完成所有关法定嘅程序啦，即、系完成所有嘅书面嘅确认啊、宣誓啊各样啦、要符合翻。法律的要求啦，系咪？ 点样去解决咧？呢个嘅如果系延任嘅话啦，如果系延任嘅话，点样解决《基本法》第69条讲到话立法会任期四年一届嘅问题咧？咁而家由四变五，系咪话人大常委决定呢一届特别系去到五年，咁就系可以做到嘅咧？ 我咁就难啲，我谂唔会话咁 cool 吓，咁粗糙咁话，我解释到四年变五年。即系冇理由咁噶，系咪？唔会咁噶，至多佢就第七届嘅成员咧，就是、以第六届为基础咁嘅啫。即系我估啫，因为我当然唔系冇份去草拟啦，系咪？但你总可以解释到四年变五年或者变六年，总可以咁样。 好啊，多谢晒叶刘淑仪， 多谢你 吓。咁叶刘淑仪咧就系新民党主席，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嚟噶。陈志健点睇啊？即系阿叶太佢自己都讲咗啲佢自己。心目中嘅一啲諗法啦嚇，即係雖然佢話自己冇份草擬呢個即新嘅改變，但係即都譬如話係會唔會係下一個任期、下一個會期就係講緊嗰個唔同嘅組成係點樣嘅咧咁？咁你覺得會唔會喺香港都會引發一番嘅爭議？ 我有啲感慨啊，其實咧葉太都算係建制派中人噶啦，應該都係。但連建制派中人原來都俗稱真係所謂冇 say 嘅，真係係啦。咁更何況係我哋普羅大眾，又或者係非建制派嘅人士咧，始終今次立法會一個延期選舉一年，以衍生好多嘅憲制問題，好大件事嘅係。 咁啊，張曉明副主任唔係嚟香港，咪聽意見咯。 果然係低調行動嚇，同北京設立國安法都係一樣咁低調行動嘅都係。 嚇、咁但係即係會唔會話即係引起好多嘅爭議啊？即係而家大家就係已經好唔同意去，即係有啲聲音啦，就唔同意係用緊急法去到押後呢個立法會選舉啦。嚟緊人大常委嘅決定去處理呢個真空期，又會可能咧引起一番即系宪制上面嘅， 我相信喺本地社会同埋国际社会都已经引起紧争议啦，会系继国安法之后另一波嘅争议啦，会系。 系啊，咁所以今次点样睇？即系嚟紧嗰几日咧，即系会出现啲咩嘅形势咧？即系而家好似各个建制派嘅人士都纷纷去到提出自己一啲建议啦。咁嚟紧会点样去即系预测嗰个嚟紧嗰个嘅决定会系点样咧？ 我几感觉嘅系，连香港建制派人士都话唔到俾我哋知道究竟有乜嘢确实嘅方案，好多都系个人意见或者估下。咁究竟邊啲朋友係話到事嘅咧？嚇， 咁嗱，而家可以肯定嘅咧，就係嚟緊星期六開始啦，8月8号開始咧，咁全國人大常委會咧就會喺北京係召開幾日嘅會議噶啦。咁究竟咧就係會唔會話傾到呢個處理立法會真空期一年嘅問題咧？咁而仲記得咧之前啊，人大常委譚耀宗都講到話咧，相信咧今次會議咧都可以一次會議就決定到呢個問題噶啦，就唔似國安法咁複雜嘅。咁即管睇下咧，究竟會點發展啦？唔該曬陳志傑，拜拜。 謝謝你